3年提供10000个过渡房屋的目标。内地引起道德伦理争议的基因编辑婴儿案一审公开宣判，负责研究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何建辉干犯非法行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罚款300万人民币。案中另外两名被告亦都干犯非法行医罪，其中一人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罚款100万元；另外一人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罚款50万。法院认为三名被告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罪名逐利，故意违反国家有关科研和医疗管理规定，逾越科研和医学伦理道德底线，贸然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在人类辅助生殖医疗，扰乱医疗管理秩序，情节严重，行为已经构成非法行医罪。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同时华南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朝早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薄雾和微雨，明日日间和暖，但是晚上转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渐转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元旦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19点，升93点，总成交76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0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65点，升13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3.2跌8毫，盈富基金28.5毫半，升1毫半；阿里巴巴210.6跌2.2，建设银行6.75跌1仙。中国平安92.6升6毫，友邦保险82.15升2.2，小米集团10.64跌1.6，工商银行5.97跌3仙，美团点评102.5跌2毫，华夏沪深346.35升5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9，英镑10.199，瑞士法郎8.001，澳元5.443。加元5.957，新西兰元5.225，欧元8.72，每百日元对港元7.1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27。日经平均指数报23656点，跌181点。港金现价报14075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2.85美元，卖出151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之前管道里面曾经有意外嘅。咁啊，虽然意外清咗场，但系都好多车啊。龙尾过咗北角消防局噶，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就比较多车。九龙方面咧，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竹园道咧，之前咧就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噶啦，不过都系多车啦。龙尾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支路咧，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港岛路面方面咧，维园嗰度有公展会活动嘅，咁所以由而家去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北德新街以西嘅几里佐治街系会临时划为行人专用区嘅。中区嘅天华道同埋立法会道咧就继续有封路措施。九龙区嘅一啲路面交通情况，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带咧都好多车噶，龙尾到九龙湾港铁站附近。而观塘协和街就因为有道路工程啦，协和街下行，咁啊落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同仁街嗰度嘅慢线咧就要临时封闭啦，一带都系比较多车。 长沙环那边咧，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咁所以咧，而家长沙环到去美孚，近住东京街嘅第二线，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长沙环道嘅二三线都有封路措施，咁亦都系比较多车。夜少少，咁啊，旺角球场嗰度咧会有球赛嘅，咁啊，大概今晚嘅9:35至到10:05咧，球场附近嘅花墟道啦、园艺街、元普街同埋太子道西嘅辅助路段咧都会有封路措施。安全车速报告有葵涌道转上呈祥道去观塘、青山公路近水湾来回同埋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咁最后咧，仲要提提揸车嘅朋友，就系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7:0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话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企硬唔剔嘢。 2019年， 纵使我哋面对不同嘅挑战， 残破身躯注满热血。 2020年，我哋继续向前。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与你期待更好的一年。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火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惩执法， 严惩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宪政。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一嘅晏昼5:1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嘅温度咧摄氏21度，相对湿度系87%嘅。喺近半年嘅反修例嘅风波之中啦，咁其实咧系教育界咧都可以话都受到相当之大嘅冲击啊，因为都有唔少嘅年轻嘅学生啦，有参与咧一啲示威嘅活动嘅。嗱，其实咧喺过新呢个圣诞之前啦，其实教育局咧就曾经召开过一个记者会，总结咗一啲嘅数字嘅。如果根据咧当时嗰个数字咧，就话教育局咧系完成已经系调查咗123宗咧涉及到教师专业操守嘅投诉，而大部分咧系涉及散布仇恨言论啦，同埋咧遭指控咧涉不当嘅行为。其中74个嘅个案咧，大致系完成调查，30宗系唔成立，而局方咧亦都跟进咗咧 13宗已经是完成了调查的个案的了，有5宗是发出了谴责信，有1宗是发出了警告信，余下7宗就发出劝谕信。咁喺嗰阵时个记者会入面呢，是杨润雄局长，教育局局长呢，亦都透露呢，有一名嘅官校教师因为用咗一啲不当嘅教材呢而被停职嘅。咁喺近日呢，杨润雄局长呢亦都系再次接受呢内地一个媒体叫做上官传媒嘅访问啦。咁亦都有一个相当之仔细嘅访问嘅文章呢出咗嚟嘅。首先就先至再讲一讲呢头先嗰啲嘅数字，其实大概呢都系差唔多嘅一啲嘅数字啦。因为如果根据返呢个嘅即系访问嘅内容呢，其实呢一个专访呢就系喺访问之后先至系进行嘅。咁但系佢喺个访问入面呢就触及到几样嘢啦。第一就系关于系教师嘅一啲嘅投诉嘅问题啦。另外一个呢就系、涉及到一啲学校拨款嘅问题啦。仲有呢就系、通识科嘅教材嘅问题啦，以及系普通话呢教中文嘅问题等等。其中呢系惹人关注呢就系、佢对于教师嘅一啲行为嘅调查嘅言论啦。在个访问入面呢，其实嗰一个嘅媒体呢就係、问咗一个假设嘅问题嘅。佢就话如果呢係要求学校对教师进行调查，学校呢就唔配合，甚至校长自己呢亦都係支持教师嘅行为。咁教育局呢会点样应对呢？杨润雄喺个访问入面呢就话比如呢学校喺反季之中认为涉事嘅教师呢係冇问题，我哋就可以知道咧学校校长嘅态度同立场咧可能有问题，然后由管理角度去处理。佢跟住再话咧就系、如果觉得一个校长已经唔能够升任，可以取消佢嘅校长资格，因为呢每个校长咧都系由教育局嘅常任秘书长委任，所以法律上佢哋有呢个嘅权力。但系佢亦都强调话行使嘅时候咧会十分谨慎嘅。咁亦都话咧，如果个情节系严重，连做一个教师都唔合适咧，仲可以取消佢嘅教师资格。咁佢亦都再接住讲啦，亦都可以咧，教育局咧亦都可以有一项权力咧，就系、直接委任校董加入一间学校嘅校董委员会，参与学校嘅日常管理。嗱，咁关于呢个访问咧，其实喺香港都引起咗相当之大嘅关注啦。教育界嘅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咧就批评咧杨润雄系直接咧向校方施压，要求校方同校长咧配合政府嘅政治任务，同埋跟随政府立场，对教师咧系以言入罪，扩大咧白色恐怖噶。咁教育局咧，寻日夜晚亦都再就住叶建源嘅回应咧，有一啲嘅补充。佢就话咧系有责任咧严肃跟进有关嘅个案，以保障咧学生嘅安全同埋维护教师嘅专业。呢个亦都系咧社会人士同家长嘅期望。教育局嘅发言人亦都话，白色恐怖之说咧系歪曲事实、煽动情绪，对此表示遗憾。大概呢个访问内容就係咁啦，大家有啲咩睇法呢可以打嚟18731呢讲讲你嘅一啲意见㗎。关于呢委任一啲嘅人士入校董会呢，2017年嘅时候係政府曾经教育局曾经行使过呢个权力嘅。咁嗰陣时就針对呢兴德学校嘅影子学生同埋校政混乱嘅问题呢，係曾经呢係委任过人士入去校董会嘅。咁但係对于教师嘅行为，如果系学校，即系佢个调查，一啲嘅反馈就话可以睇到校长个态度啊，校方嘅态度系点样，从而系咪喺个行政管理角度咧可以再去处理嘅问题？大家又点睇咧？可以打嚟18731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2月30日。民阵将会在元旦发起游行，已经获发不反对通知书，警方要求民阵澄清一张在网上流传印有无望报仇全城装修标语的海报。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 这些和民阵一直宣称的和平示威是不同的，因此 我哋即時係揾咗民陣去澄清，佢哋已經公開否認咗曾經作出呢啲嘅宣傳。我哋歡迎民陣與暴力割席。 民陣召集人岑子傑： 我哋都希望當日啦，唔好有一啲嘅裝修裝飾嘅活動去發生，以後咧保持我哋係和平理性非暴力。我哋冇裝修冇裝飾等等嘅事咧，係最難令到警方有藉口咧，係去製造混亂嘅。 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接受有线电视访问时话：七二一事件是由一班人带一班示威者入元朗而牵引。 如果你话带人入去，你咪指我啊？你指边个啊？我自己对号入座啦。 当晚在场嘅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批评警方歪曲事实。 我未去到元朗之前，已经有个厨师放工嘅时候路过鸡地。俾班黑社會追住嚟打，呢個說法係喺度散播緊謊言，扭曲緊人所共知嘅歷史，二次傷害緊所有受害者。 江永祥喺今日嘅記者會再作回應。 而我當時所講嘅嘢咧，其實都係根據咧我喺一啲唔同嘅傳媒或者報導畫面裏面嘅一啲觀察嚟嘅。咁但係呢樣嘢咧，其實就唔係代表我哋對呢件事件嘅一個結論啦。咁而我哋其實都重複過好多次嘅，對於呢件事件裏面嘅任何暴力，其實我哋都係予以譴責嘅。 朝早十一點，社區組織協會發表監察懲教制度報告。表示過去一年在囚人士的權益問題並無改善，又質疑懲教署投訴機制的可信性。社協幹事蔡耀昌： 如果你看今年 的情況，他累加上去年累積了個案，就是他調查所謂98宗，但其中只有兩宗他就說是查完之後就是個投訴是屬實的，當然那個比例是非常之低的。在這方面我想是令人相當質疑，即係成個投訴機制係咪有效？ 晏晝兩點半，匯德豐地產宣布借出超過500,000平方尺嘅土地，興建2,000個過渡性房屋，預計可以惠及超過6,000個家庭。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對於楊潤雄局長去接受內地媒體訪問嘅時候咧嘅一啲嘅佢嘅意見咧，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灣仔區校長聯會主席、聖公會鄧兆堅中學嘅校長咧，戴德正嘅。戴校長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系啊，点啊？ 首先请教一下啦，就系、是、我相信你都睇咗阿杨润雄校局长嗰个访问啦。咁对于咧佢嗰个嘅发言咧，主要系讲紧话，即系如佢答紧一个假设嘅问题，就话如果咧要求学校对教师进行调查，学校就唔配合，甚至校长自己都支持教师嘅行为，教育局点样应对啦？杨局长嘅说法就系话，即系学校嘅基本态度咧，系咪支持教师？其实很容易看出来的，如果觉得一个校长不能够胜任，就可以取消他的校长资格。教育界的立法会议员就认为这个说法是等于要求校方和校长配合政府的政治任务和跟随政府立场，对教师以言入罪，扩大白色恐怖。你同不同意有一个这样的施压的作用呢？这段说话 我又首先觉得我不觉得是一个白色的恐怖啦，咁但係始終咧就會帶嚟即係校長或者學校管理層咧喺呢即係六七個月以嚟咧處理呢一類咁樣嘅投訴咧係會帶嚟一定嘅壓力嘅，呢個係事實嚟嘅，係啦。因為佢喺佢嗰個訪問裏面咧都提及話，即係有一啲投訴老師嘅個案啦，咁呢個我哋大家知道有啦。咁然後佢就提到話，如果學校咧唔配合，嗱呢一個所謂學校唔配合咧，其實係指緊啲乜嘢嘢咧？我覺得係有進一步澄清嘅必要咯。因為如果你話唔配合係學校或者調查唔到，或者查有啲嘢係即係真係了解唔到，定一話咧學校了解咗啦，知道啦，譬如佢真係舉例佢真係散播咗一個仇恨嘅言論啊，咁但係學校咧就冇處理到，咁係兩樣唔同嘅嘢咯。咁我覺得需要去澄清一下呢一樣嘢咯。 其实啊，杨润雄佢嘅说法就系话学校嘅基本态度系点样咧？其实就系可以喺学校反馈之中，认为涉事教师咧冇问题咧，就可以知道嘅。你点睇即系佢呢个咁样嘅推论咧？吓， 唔系呢个亦都系一个即系我哋今日就大家会觉得有一个困惑嘅地方咯。就係、是、所謂涉事教師，究竟涉咩事呢？嗰件事係點樣呢？因為大家而家知道呢，就嗱，即係局長同常秘書長呢，佢哋都喺記者招待會裏面都提出過，佢喺個訪問稿裏面都有講到最近有幾個個案接受到投訴啊，佢哋調查咗幾多啊咁樣。咁但係具體其實我哋係真係唔知道個情況係點㗎喎，亦都唔知道嗰把尺度究竟係啲乜嘢嘢。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我哋冇一個校長，冇一間學校係會鼓勵所謂違法事件啊、暴力啊、仇恨啊呢樣嘢，係我都一定唔會。咁但係究竟嗰把尺係有幾緊有幾鬆呢？咁呢樣嘢我哋係唔知道嘅，係啦嚇。咁所以咧變咗，我哋覺得需要，譬如就正如我喺度都期望嘅，就係話佢話有啲個案佢哋已經處理咗啦，或者佢哋已經覺得係應該係咁樣噶啦。咁會唔會透過一啲個案嘅一啲解說或者分享或者即係俾我哋知得到，咁我哋大致知道嗰把尺係點嘅時候，咁咪讓業界容易啲去拿捏究竟係即係乜嘢事情咯。如果唔係咧，咁大家揸住把尺可能唔同你度同我度，大家唔同嘅時候咧，咁就變咗咧，就對好容易就會形成咗一種即係大家覺得一種無形嘅壓力咯，好似講親。好多嘢都未必得咁样咯。 因为其实佢喺个访问入面呢亦都系再讲返20号嗰个记者会嘅一啲个案嘅。一个个案就话一个官校教师呢持续地使用一啲教材嘅问题啦。 适合嘅教材啦。 係啦係啦。咁另外一个就系话有两个官校教师因为喺网络发表不当言论啦。咁前者话用不当教材嗰个就系被停职。后者话不当言论嗰个呢就调咗去教育局。其实我諗教育界系咪都普遍关注即系呢三個個案其實講緊啲乜嘢內容咧？ 係啊，講緊啲乜嚟啊？係啦，即係你只係講不當咁，但係實際係啲乜嘢嘢咧？咁我覺得需要去大家有一把尺去澄清。你唔需要指名道姓啦，大家都知道係啦，因為呢個有私隱嘅問題。但係我覺得你起碼都可以俾到一啲嘅例子，我哋去睇到究竟嗰把尺係點。因為大家譬如好簡單，你話對一啲因為秘書長同埋局長都咁講，佢話不同政見係冇問題噶嘛。咁但係不同政見行到邊一個位就叫做係一種煽動咧？一種叫做違法咧？咁呢啲其實大家都希望可以即係，就算我哋都明白你好難有一個所謂白紙黑字一就得，二就唔得，三就得，四就唔得，我哋大家都明嘅。但係如果我哋可以舉多啲例子，我哋就可以透過啲例子咧，有少少舉一反三咧，我哋就大致知道大家把尺去到邊度啊嘛。 系嗱，头先我哋讲紧咧，话即系如果要求学校对教师进行调查，学校就唔配合咧，咁甚至校长自己都支持教师嘅行为咧，咁教育局点样应对咧？咁啊，杨雄局长就头先答咗话，即系比较简单地都可以睇到学校嘅态度系点啦，同埋就话如果觉得个校长唔能够升任咧，可以取消佢嘅校长嘅资格，因为咧校长系由常任秘书长委任嘅。嗱，有啲意见就认为咧，其实呢个都只不过系老生常谈啫，因为如果根据翻教育条例咧，的而且确嘅，校董或者校长嘅委任咧，都需要过教育局嘅。咁有啲人觉得其实呢个老生常谈，其实就唔构成啲咩问题。但系你自己又点睇咧？ 唔系嗱，我觉得呢个权力就不嬲都系喺常任秘书长手上啦。呢、這个大家都知嘅，即系由我哋初初入行嘅时候读呢、這个教育条例啊，读呢、這个即系资助则例，我哋大家都知嘅。咁但係我自己個人覺得，突然間喺一個咁樣嘅背景之下提出呢樣嘢呢，就自自然然係製造咗一種嘅壓力嘅感覺囉。因為你頭先都提過喺個訪問裏面去講到，譬如教育局收到一個匿名嘅投訴對老師，咁佢要求學校去調查，佢就話如果學校唔配合呢，就可能知道咗個立場啦。我覺得呢樣嘢係唔公平囉，因為學校有時配合唔到㗎嘛，唔係佢唔想配合啊，亦都唔係等於佢支持個老師。我成日都舉一啲例子，譬如老師喺多數啲投訴，佢可能係一啲匿名嘅，佢截圖，可能係佢話係老師嘅呢、這個社交網媒體啦，又或者係老師嘅通訊軟件啦，係啦嚇。咁第一呢樣嘢學校其實好難查證嘅喎，因為嗰個係涉及老師嘅私隱噶嘛。咁我冇可能話要你將你嘅所有嘅嘢俾曬我睇啊嘛。所以唔係學校唔想配合，而係學校根本查唔到。嗱，調翻轉頭。如果你話老師喺學校課室裏面講咧， 咁學校就一定可以調查到啦，是與不是一定可以還到一個公道啦、 嗯 啊。因為嗰樣嘢唔同啊嘛，完全個處境唔同。但係而家我相信大部分嘅所謂投訴匿名個案咧，其實都係呢啲所謂嘅截圖咯。 系吓嗱，但系我想问呢个嘅专访即系出咗嚟之后咧、嗯，教育界如果头先听你咁讲，似乎都引起咗一定程度嘅关注，系咪啊？ 系一定啦，因为即系呢一，因为嗱，好坦白讲，头先大家都了解呢个教育条例赋予俾常任秘书长嘅权力咧，就紧古以嚟都系有噶啦， 系 啦，即系老生常谈啦。但系一个咁样而家嘅背景之下，特别系呢一轮，大家都好似将一个呢、這个即系。持續咗七個月嘅社會事件，好似突然間將個矛頭咧指向咗教育界咁樣啦。咁我覺得呢個一方面係唔公平嘅，第二咧亦都係會帶嚟我哋好大嘅壓力咯。其實我哋喺過去七個月已經好努力咁樣去做緊好多嘢，去幫助我哋學生，無論佢嘅立場係點樣，無論佢有啲乜嘢嘅訴求，我哋點樣教導佢用一個理性啊、和平啊方法去舒緩佢哋面對呢個社會事件裏面佢哋面對嘅一啲嘅挫折啊，或者一啲嘅。佢哋自己嘅情緒啊、嗯，其實我哋已經做咗大量嘅功夫咯。但而家突然間好似將個矛頭就好似覺得係我哋教佢哋出嚟咁，咁我覺得就好唔公平咯。 明白，咁你哋都希望、嗯、即係局方可以有多少少嘅資料俾你哋參詳 啦。即係我哋希望係啊，因為如果咁樣咧，就令到大家更加清晰咯。係啊， 明白，多謝曬你啊，戴德正校長，唔該曬，拜拜 嚇， 拜拜。戴德正校長係灣仔區校長聯會主席啦，都係資深嘅校長啦。電話號碼187231，你覺得咧？杨局长的这个访问的说法会不会为教育界带来压力呢？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谈谈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民阵元旦日发起游行，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游行在维园中央草坪集合，前往中环遮打道行人专用区。民阵话，网上有关全民装修的游行海报改图，并非属于民阵。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话，欢迎民阵和暴力割席，又呼吁当日大会不要为暴力行为掩饰，市民要提高警觉。和平集会，如果当日有突发事件，要听从警方指示。港岛总区警司曾凡汉表示，游行当日警方会封闭全部西行线和部分电车路给游行人士。他又说，当集会游行不安全，警方可能会解散活动，呼吁市民和民阵配合。他重申，警方不会容忍任何暴力事件。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接受有线电视访问的时候说，元朗721事件是由一班人带一班示威者入元朗而牵引整件事。江永祥在下午警方记者会再回应有关的言论，表示他是根据不同传媒的报道和画面讲出有关情况，并非代表警方结论。他又说，当日访问他回应了很多问题，而有关的说法只是引述了一小部分，他希望不要断章取义。江永祥又说，警方有关721事件的调查仍然进行紧，至今拘捕了37人，7人已经被起诉，另外有几宗的投诉，投诉警察科仍然调查，调查完成之后公众会更清楚理解。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形容江永祥散播谎言，令人质疑警队是否有诚意客观调查事件。他将去信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要求解释。任职厨师的苏先生在721当晚放工之后，被大约20名白衣人以藤条和木棍袭击，背部多处受伤。他说不相信警方会公正调查独立。公正獨立調查事件，又說江永祥仍然未能夠合理解釋當晚兩名軍裝警員為何會轉身離開。一名27歲的男子涉嫌上月區議會選舉前夕在一個區議員辦事處縱火被捕，被告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法官批准他以現金30,000元保釋外出等候審訊。控罪指被告李欣华率与同较早前已经获准保释的14岁次被告 上个月23号涉嫌用火损毁属于粉岭华森村民建联区议员姚铭的办事处财产。法官考虑到李恩华仍然就读明爱专上学院，亦都即将有不少考试，所以批准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需要交出旅游证件，每日到警署报到两次，以及遵守宵禁令。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薄雾和微雨，明日日间和暖，但是晚上转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渐转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元旦风势颇大，朝早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有坏车阻路，有少少车龙噶。城隧的朋友咧而家处理紧噶啦，龙尾就排到去行政大楼对开，咁就系城门隧道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有坏车阻路，有少少车龙啦，龙尾排到去行政大楼对开。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稍为繁忙一些。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常怡道。大埔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美河流车多，龙尾李郑屋村。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金巴利道是车多繁忙。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近住弥敦道口都是挤塞啦，龙尾排翻去接近理工大学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咁提一提大家啦，喺深水埗长沙环道同东京街交界啦，系要做水管急修，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就比较多车一啲，龙尾过咗黄竹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转上呈祥道去观塘，青山公路近水湾来回，同埋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有啲人以为只要放火打人之后接受法律制裁就唔算破坏法治。 香港律师会会长彭允熙， 其实无论背后有乜嘢动机理念，暴力始终系暴力，唔可以鼓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对于杨润雄局长接受内地传媒嘅访问咧，你有啲咩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张先生啊，张生你好。 啊，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 系。我觉得即系最近啊，杨润雄咧，其实佢唔即系一步一步咁打压，即系啲教育界啲人士啦，第一就老师啦，而家再进一步就打埋嗰啲唔听话嗰啲校长啦。 咁根本其實就直接逼購個白色恐怖啦。頭先個嘉賓亦都講，佢都即係亦都叫做即係留有餘地啦，直接話唔呢個，但係根本就係白色恐怖啦嚇。點解咧？喂，你嗰啲人其實喂你話嗰啲老師校長喺學校入邊，即係有啲失德嘅行為，咁啊絕對冇問題啦。喂，其實好多牽涉佢喺啲個人自己嗰啲社交媒體，即係發表啲言論。喂，個個人都有言論自由啊！你頂多你就話佢啲某些人個 bad taste， 喂，但係你唔可以用咁樣引申到佢啫。佢教師佢嗰個問題嗰個喎。咁好多人係用個人嘅名義喎， 咁 係搞啲身份喎。 上次喺個記者會入面咧，咁政府佢都有講過嘅，即係其實大家對於教師咧係有一個比較高嘅要求嘅嚇，咁所以變咗就即係 政府入邊，譬如呢幾個信報隊咧，佢要守紀律，咁點解警方可以就唔係咁啊？點解政府對紀律信報隊嚟喎？佢出嗰份文件嘅反映佢係即係紀律信報隊，點解又唔守呢、這個咩啊？警察，防暴警察公然嚇講粗口鬧記者，咁都得嘅。喂，公務員規例話明不得嘅喎。 不過現實上咧，其實如果根據教育條例咧， 邊個公務員都唔得。系咁，點解警察可以咁啊？ 唔係，我想講翻咧，關於楊局長咧，佢講話即係對於啲校長嚇，佢哋可以用一個管理去處理嘅問題啦。咁不過如果睇翻教育條例咧，其實佢政府又真係有權咁樣做嘅噃。 我知佢不嬲，即係呢啲係殖民地源流落嚟㗎啦。咁點解佢不嬲都唔用？淨係即係喺啲風化案，佢又唔咁樣有啲譬如教師牽涉啲風化案，佢又唔係攞呢個棒出嚟打咧？淨係喺即係反對喺而家有好多即係話有啲反對政府嘅言論啊，同政府嘅政策相違背，佢就先攞呢啲呢啲刑罰出嚟咧，根本就係佢違反人權嘅嚇。咁我覺得咧，應該咧，譬如黃之峰佢哋咧，應該要將呢、這個教育局長啦、楊潤雄啦、副教育局长蔡若莲啦，全部都列入呢个制裁嘅名单。 好多谢晒呢位系张先生嘅意见。嗱，关于呢个罢免校长嗰个问题咧，我谂大家可能最近谂到嘅一个例子咧，就系头先所讲过嘅，就系2017年咧兴德学校嘅事件。咁当时咧就出现咗影子学生啦，同埋校政混乱嘅问题。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嗰一个嘅个案咧，其实教育局系先后委派咗三位嘅校董咧入去学校嘅，亦都系整顿个校政啦。咁最后咧，嗰阵时嘅兴德学校嘅校长啊陈章平咧，佢系受到罢免，但系个罢免咧其实都系由法团校董会咧佢哋通过咗嗰个嘅决定嘅，而唔系咧由教育局咧直接去进行一个嘅即系罢免嘅工作嘅。嗱，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对于杨局长嘅呢一个访问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21同我哋倾下啦。其实咧，佢喺呢个访问入边咧，亦都有提到另外嘅即系一啲嘅问题嘅吓，包括咗咧就系呢个学校拨款嘅问题，因为喺个访问入边咧，亦都即系个。那個記者咧，亦都有問到嘅，就係話如果學校拒絕唔執行教育局相關嘅指令，教育局咧係咪會考慮以暫停學校撥款嘅方式咧嚟到處理？咁楊局長佢嘅說法咧，其實佢哋嘅資源都係通過學校咧，最終令到學生受益。如果係資源上處罰學校攞走學校嘅錢咧，受害係個學生，需要採取咧咁樣嘅措施咧係比較困難嘅。不過咧，如果講翻對於大專院校嗰個撥款嘅問題，因为个记者都有问到嘅，就系话有啲人批评咧，大学校长攞住政府嘅拨款，但系就冇将工作做好，学校咧破坏到千疮百孔，又伸手咧向政府攞钱咧去维修嘅。咁杨勇局长就话，即系校长喺处理方式上面确实有好多咧系令人唔满意，有好多咧值得佢哋慢慢探讨嘅地方。但系亦都话佢哋面对系一个从前未曾对过嘅问题，而对大学嘅拨款主要就睇有几多学生同埋研究项目啦。要调整拨款咧，并非唔可能，但系亦都要考虑咧系咪会影响大学嘅研究项目同埋对学生。 生的教育。不过他说、如果因为校园破坏了就给多些钱呢，这个是说不通，但是不给钱给他们自己做，这个也是不可能，所以要看大学能不能够明白自己的责任，怎样回应社会的要求。如果他们有进步呢，政府还是会继续支持他们的。1-7-2-3-1，有什么看法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呢津贴中学议会的当然执委资深中学校长林日峰。林校长你好。 是你好，你好，陈志平。 是你好，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呢，今日啊杨局长嗰一个嘅访问呢，喺教育界嚟讲，你哋即係同业啊听到嗰个反应其实係点样啊？ 因为真係假期啦，咁大家呢都冇乜特别流转呢啲消息啊，不过呢从报章度呢都有一啲唔同嘅观点，咁係会令人大家关注嘅，其实係。 个关注位系喺边一度呢，即係对你而言。 我想同報章都有表示過啦，可能會不會令到校長啊，即係而家喺呢個工作上邊咧，都會受到唔多唔少嘅壓力啦。啊，咁呢個都我相信係有可能會發生嘅，其實係嚇。 嗰、那個壓力係咪主要係講緊就係話對於點樣處理一啲教師嘅投訴，學校嘅態度，如果嗰、那個即係學校嘅態度或者校長嘅態度立場可能有問題，就管理角度去處理，即係呢一點啊。 都有咁嘅諗，都有咁嘅體會到嘅。不過我相信咧，而家大家都明白啦，即係頭先主持陳燕萍小姐你都講咗啦。譬如喺2017年興德小學嘅事件咧，其實大家都睇到咧嗰、那個嘅流程咧，同而家局長所講咧係大致相若嘅，即係個處理個校長喺行政上邊啊有不恰當嘅情況下咧，咁同而家楊局長嗰個陳述上邊咧係大致相同嘅。 係 咁。但是而家可能進入到兩年後而家嘅環境下咧，咁當然咧，大家都關心啊！而家教育局咧有百多個個案咧，係有即係當有啲嘅老師啊喺呢一次修例嘅風波當中咧，係可能牽涉在內啊，咁而引申出嚟咧，就話點樣去處理啊呢啲嘅問題咧？咁咁如果真係處理得不恰當，或者校長喺呢方面未能夠履行自己作為在这个校长的职责上面呢，那么局长也都在刚刚这一次的被访当中呢就再引出返这个的程序呢，引起大家关心啦。 虽则话同即係我头先举嗰个兴德学校嘅例子呢有大概讲过嘅情况啦。但係今次局长佢喺个访问入面系咪讲得比较即用一個俗語的方法，就是講得比較盡一啲咧，因為佢直情係話，如果覺得一個校長唔能夠升任咧，就可以取消佢嘅校長資格，仲講埋咧，就係每個校長都係由教育局嘅常任秘書長委任，所以法律上有依個嘅權力喎。 如果喺個行政個程序上邊咧，一位嘅校長被聘任咧，確實係由 IMC 咧可以遴選嘅，公開招募嘅。咁但係最後嗰個委任權咧，係確實係由常任秘書長發出嘅。咁所以局長呢個說法咧，係同而家嗰個嘅行政程序係吻合嘅。但係你話罷免嗰、那個工作喺邊度咧？咁其實你再睇詳細啲佢嘅訪問咧，都牽涉到譬如佢可能有需要咧，係委任一啲另類嘅校董進駐咗個校董會啦。由校董會。佢一個執行嘅即係學校嘅行政嘅最高機關咧，去協助校長去處理可能面對嘅困難嘅。咁倘若都仲未得咧，咁呢個咧就只係最後嗰個嘅決定權咧，就喺常任秘書長啦。咁而頭先你提及到2017年興德嘅事件咧，其實去到喺法團校董會咧係已經處理到嘅。咁所以咧就未發生過咧，就由呢一個常任秘書長咧。是罷免校長這個的工作就未發生過的，其實就是因為在法治教總會上已經守了這一關了，也都做了，也都令到大眾對這件事的關注上面都釋解了，所以呢個事情也都告一段落咯。 其實在今即係呢半年以嚟嘅事件當中啦，教育界都可以話無可即係否認啊。其實都某程度上處喺一個風眼入邊啦。我想請問咧，對於教育局咧早前嗰個記者會咧講到嘅一啲嘅數字或者係一啲嘅個案咧，其實你哋會唔會有一啲嘅疑惑咧？譬如佢曾講到一個個案就係官校嘅，話佢使用 不当教材。咁另外有两个个案咧，就涉及到佢哋啲私人嘅贴文嘅。咁不过佢就冇再进一步咧公开详情。我想问，其实对于你哋作为校长嚟讲咧，会唔会有一啲嘅疑惑，即系唔知道喂，咁究竟乜嘢叫不当教材咧？应该点样处理咧？咁样。 其实系嘅，因为而家呢个事件咧，都真系对我哋嚟讲都好大冲击。咁亦都有可能好多唔同嘅诉求。咁哪怕咧有啲會認同，有啲人唔認同嘅，咁所以咧作為校長咧，其實喺個專業嗰個判斷咧，而家呢個社會環境下咧，更加要拿捏得清楚啦。咁其實校長咧都係一個執行一個行政任務嘅工作，咁其實校長亦都可以咧，不妨同辦學團體同埋呢個法團校董會，哪怕以至到同老師咧係有多啲嘅溝通同埋一個默契。咁究竟喺我哋專業嘅操守下，我哋教育嗰個專業嗰個嘅情操上面呢，我哋應該點樣持平同埋呢係有效咁樣教好學生呢？咁我相信呢樣嘢係大家如果能夠多一啲嘅溝通，做好我哋嘅專業本分呢，咁其實就希望減少咗呢啲可能大眾社會上面呢係對呢一啲嘅質疑，或者對呢一啲嘅觀點上面呢持唔同嘅角度嘅時候呢，會導致到可能老師都會受到衝擊，而引致到咧，甚至乎校長同呢個辦學團體都會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就其實我諗我哋都喺度學習緊，亦都上緊呢一課，究竟我哋應該第日點樣面對呢社會嘅議題，同埋點樣去處理問題咧？咁我相信真係要喺呢方面咧，我哋都要好努力去學習先得啦。 但係除咗同你哋自己嘅團隊，包括係法團校董會同埋你哋嘅教師溝通之外咧，某程度上喺而家近半年嘅事件當中咧，其實教育局嗰方面係唔係同你哋嘅溝通到底足唔足夠咧？特別係關於處理一啲教師投訴，因為譬如頭先講到啦，就係有一啲嘅教師投訴咧係涉及到佢自己喺個人社交平台嘅言論嚟嘅，咁喺呢個12月20日嗰個記者會入邊咧，嗰陣時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楊學培恩都話咧，教師表達政見對事件嘅睇法、對政府施政嘅睇法唔認同，甚至係批評咧係冇問題。香港咧係有言論自由，但係仇恨、歧視又或者一般咧社會道德價值觀唔能夠接受嘅言論咧，先至係違反教師專業操守。咁但係乜嘢叫做即係社會嘅道德價值觀上唔能夠接受嘅言論，其實嗰把尺應該係擺喺邊一度，同埋講到就係教師喺私人空間所發表嘅言論係唔係都可以成為咗一個校方去處理嘅問題？你哋覺得呢啲嘅問題需唔需要教育局再進一步有啲同你哋多啲嘅溝通或者澄清啦？ 如果我諗呢個經驗嘅累積啦，咁如果真係往後有更好嘅一啲嘅提點或者具體一啲咧，咁當然對學校去執行行政嘅任務工作上面咧，會係更加比較係有所規範，亦都比較務實一啲。咁但係而家事實上咧，大家都知道呢幾個月嚟咧都真係忙到不得了嘅所面對衝擊都相當大。咁其實喺外國嘅一啲先例咧，其實老師咧喺即係一個社交媒體嘅貼文咧，都會係引起好多家長嘅關注嘅，而都有啲家長因為老師嗰個嘅身份，因為咧而家確實咧就話嗰個網，即係我哋嘅社交媒體嗰個貼文上面，究竟係一個個人啦，定還是一個老師嘅身份咧？咁咁亦都因為外國有啲嘅先例咧。其實咧，當一個老師咧喺離開佢自己日常嘅工作，我哋所謂叫辦公時間啦嚇，喺家長角度咧，都係覺得佢係老師嚟嘅，係唔係你個人嚟噶啦？佢都係老師嚟嘅，咁所以佢對老師嗰個貼文咧，佢特別有啲係關心嘅，因為佢哋對佢嘅子女受到呢個老師嘅教導嘅時候咧，其實有較高嘅要求同期望嘅，倘若如果呢一樣嘢係背棄咗佢對老師嘅信任，或者佢對老師嗰個價值觀嘅話咧，會出現咗一個投訴嘅現象噶啦。咁而呢一個情況下咧，老師咧就未必能夠分辨得到究竟我當時係一個老師嘅身份啦，定還是個人嘅身份咧咁。咁但係某個程度上咧，我哋都俗語有講啦，一日為師，終身為師。咁變咗咧， 在另一個角度，家長咧就係、是、覺得呢、這個唔係你嘅私人嘅問題啦，呢、這個已經係作為一個老師啊一個嘅角色上邊一個嘅言論咧，咁所以佢哋可能誒對老師喺某一方面嚇、啊、對一啲唔理想嘅一啲貼文上邊咧，就會就有一啲嘅即係唔開心，或者甚至乎向校方或者局方作出投訴。所以咧，其實我諗我哋咧喺而家我哋嘅社交媒體嘅貼文上邊咧。當然，我哋又希望老師啦，啊，對自己嗰個工作上面咧係有一定嘅關注，對自己嘅專業操守都要提升嘅。咁亦都要同時咧，要認識到咧，家長對睇我哋老師嘅社交媒體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有較高嘅期望嘅。啊，咁就並非咧就會係話啊，我已經係非工作時間啦，咁我就係一個普通嘅普羅大眾市民。啊，咁我相信咧。就呢一個咧，就未必咧配合到個家長嗰個合理期望啦。咁呢度我哋就要自己咧，係要自我哋咧，係有一啲嘅小心啲嚇、啊，令到家長咧唔好有啲誤解咧。咁呢個係必須嘅嚇、 啊。好，了解，多謝曬你啊，林日峰校長，唔該曬，拜拜嚇，拜拜。林日峰校長係一位資深嘅中學校長，亦都係津貼中學議會嘅當然執委，電話號碼187231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萧叔叔 again。我哋今日继续讲英式英文。网友 S 问萧叔叔甩教英文点讲？通常咧，我哋唔好讲甩教住啦，我哋扭亲咧，我哋通常咧就系用 twisted 嘅 twist T W I S T， 例句 I twisted my ankle yesterday， OK twisted my ankle yesterday， 就我琴日咧扭亲咧呢个脚踭咁样。咁如果真系甩教咧，通常我会话咧系 dislocated 一个 joint dislocate D I S L O C A T E。Okay, so I have a dislocated joint. 就係話咧，即係我有一個甩咗嘅教啦。嘅 joint 當然係 J O I N T。咁啊，順便講埋啦，抽筋咧就係 a cramp. Okay, C R A M P. I'm having a cramp right now. 就係咧，我而家咧抽緊筋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你好啊，我是你们的邻居 Harry 哥哥。各位大邻居小邻居，想不想来我的变幻园一起玩呢？芝麻衣我近近视，还有博士爱美丽姐姐和我啊，都等着你们一起来唱歌跳舞玩游戏，还有讲故事变魔术做手工做实验等等等等等啊。电视节目 Harry 哥哥好邻居四，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7:15，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18723111，有听众谭生，你好，谭生。 啊，你好啊。 系，你好，谭生，系。 冇啊，我都讲下教师。 系。 其实我唔明白出咗一个叫做什么警告信啊、劝喻啊或者谴责信，对呢个老师，即系我哋认为佢做得唔啱嘅，先有人咁写俾信佢啊。咁对佢有啲乜嘢嘅叫做影响咧？咁、我如果作为真系呢个老师嘅话咧，我礼手掉咗佢，关我咩事啫？ 礼手掉咗佢， 我觉得冇咩影响噶，冇咩冇咩 会记入你个记录入边噶噃。 我觉得冇咩责罚到佢嘅。你谂下系咪先？有咩责罚到佢咧？嗱，咁仲有样嘢，我觉得就话老师嘅身份 系。 今日你教过我个仔，我个仔翻到屋企。譬如阿陳 Sir 咁先算啦嚇，咁啊，我翻到去，我唔會直呼其名，話俾個仔聽啊，你個仔陳乜乜乜乜咁啊，唔啱或者啱，我唔會咁嘅，我哋都會話啊，阿陳 Sir 曾經教過啲乜喎，咁好啦，陳小姐，請問聲你，當你日後見到你以前教你書嘅老師轉咗學揸的士，你見到佢嘅時間，你會叫哎呀陳 Sir， 還是你叫啊的士陳咁咧？喺你嘅心中，我相信陳 Sir。永远永远他的身份是没有改变。 所以 但是老师是人与人之间的工作来嘛。他的影响是很严重。当他若果是说、哎、我在私人空间 我在一个叫做私人的时间里面去做自己所认为私人的事，若果你是不是影响到一些叫做学生的行为的，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若果你譬如你说 影响到的，你就认为是有问题了，是不 是？绝对有问题了。 好，多谢谭先生，听埋李生。李生你好，请讲。 你好，陈燕萍。 是，请讲。 冇啊，即是对于即局长那里我有少少意见的。 是。 即第一呢，就是即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即是现在是他们是推校本管理啦。 是。 咁是啦，即是不嬲都是校本管理好耐，咁他又亦都有那个即是 权力。 那个即是学校那个法团啦。啊，即係都一層層咁樣做，咁佢即係其實你話將佢嘅內容去講咧，就即係好似有啲校長講啊，好似冇乜無傷大雅嘅，都係個事實嘅。但係響唔同嘅時間去講，即係譬如而家啲敏感嘅時間啦，亦都佢係響對一個訪問嗰、那個大陸嘅媒體去講、啊、即係我覺得啲特別嘅時間。一啲特別嘅媒體亦都講咗一啲好似跳咗去，一講就講到啊，如果唔咩就可以換校長啦。咁即係嗰個感覺係對於係即係社會或者業即係老師教界都係唔好嘅。即係 好多謝曬你李先生嘅意見。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咁 Irene 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先啦。较早前咧，城门隧道荃湾去沙田方向，咁近住管道入口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啦。不过咧就隧道入口嗰度咧就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喺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龙尾去到马会湾位附近；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理工大学湾位；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嘅龙尾喺佛光街桥底附近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六号友邦保险82.15升个二，小米集团10.06跌1.6，工行5.97跌三仙，美团点评102.5跌两毫，华夏沪深346.35升5.5。今日五大升幅股份系 ISP Global、中地乳业、中国农业生态、中华国际、量程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艾石控股、铸能控股、基石金融、盛隆感受国际、华亚国际实业。上证指数收市报3040，升34，深证成分指数报10365，上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87，日元109.14，瑞士法郎0.972，澳元0.7，加元1.307，新西兰元0.672，人民币6.987，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2，港金现价报14,075，比上日收市升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1.3，卖出1,511.98。港汇指数系106.1，跌咗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是在新山道。东隧港岛过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道道的龙尾在油站，但是反方向出去九龙，西隧公路出去九龙近住新田围村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灰窑下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主要就是因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是慢车，所以影响到

即係上水嘅人士係針對上水嘅水貨客咧，其實都發起咗好幾次嘅一啲嘅遊行啊，唔同嘅行動噶啦。咁啊，尋日亦都再有一個嘅行動，包括就係有啲嘅店鋪啦，有啲人士就將一啲嘅圖釘啊，即係掟咗入去啦，亦都有一啲人咧喺經過，即係如果佢拖在夾嘅時候咧，有啲人就即係可能有啲指罵啦，甚至係要佢哋咧係出示翻佢哋嘅身份證啊，證明佢香港人啊咁樣咧，先至俾佢係即係經過嘅嗱。咁當然即係呢個嘅種種嘅行事嘅途徑係唔係啱嘅咧？咁大家可以討論。咁不過，如果翻翻去上水嘅水貨問題，似乎就係係唔係經過幾次行動之後咧？已經有一啲嘅轉變咧，譬如有啲嘅報道就話咧，有啲嘅店鋪咧就劃咗一啲嘅夾位啊，咁啊等啲人咧自己擺啲夾喺度，就唔使啲夾咧係拖住曬擺喺出邊咁樣嚇。 嗯哼，我諗大家如果有印象都知道咧，即係所謂光復行動咧，其實係可以話其中一個比較先發生嘅地方就係上水，或者係鐵路沿線一啲咧特別多水貨客出現嘅地方，咁啊好影響當區居民嘅日常生活。咁啊有長遠嘅，亦都有一啲係短期嘅。短期嘅就係話日以繼夜嘅上水或者其他地方嘅水貨活動咧，係令到出入都好多不便嘅地方。咁啊，即係亦都覺得話好猖狂喎啲水貨客嘅活動，所以亦都執法部門管或者管唔到都好咧，咁所以居民都係越嚟越憤怒。咁所以我記得咧，光復行動咧，一個係光復上水咧，係一個其中比較早咧係出現嘅，即係所謂本土派咧，香港本土派嘅一個嘅回應嘅方法。咁另外咧，亦都長遠嚟講咧，就係所謂整個地區經濟嘅轉型，就係因為水貨嘅活動或者呢啲嘅所謂跨境嘅經濟購物嘅活動咧，就令到一啲上水嘅朋友覺得，本來服務緊當區居民嘅一啲嘅地方，不論係食肆又好，或者係一啲嘅日用品嘅地方都好咧，就變成藥房啦，或者變成一啲服務水貨客為先，或者服務一啲跨境購物嘅人為先。咁所以整個整件事咧，有多前因後果咧喺裏邊嘅。咁至於最近，可能都係過時過節啦，大家都可能喺不同嘅地方咧，我相信上水其中一個咧就感受得到咧水貨客又再湧現啦，或者啲跨境嘅啲購物嘅人士咧又多翻啦，咁所以我咁相信呢個和理 shop 嘅行動咧係想係喺呢一個嘅情況底下咧係作出啲回應啦。用咩行動採取咩方法咧？我相信有好多不同嘅意見。我當然對於話會你都真係可以話係無差別嘅，你都唔知嗰啲購物嘅人係當區嘅人啦、香港人啦，定係其他人咧就去即係殺釘又好，或者喺個天橋上邊咧嚟到去攔截一啲可能係拖住一啲購物嘅送攬啊，或者啲購物車嘅人士，要自己出示主動出示身份證，係我香港人嚟嘅，你唔好搞我啦咁。個社區裏邊係充斥住一啲好绷紧嘅互不信任嘅状态。嗱，呢一个情况咧，如果系处理不善呢个规划问题啦，执法嘅问题啦，如果处理不善嘅话咧，我相信新一届嘅区议会即使上任之后咧，揾政府嚟再讨论，如果都仲系冇乜发现或者发展啦，对唔住，一啲新嘅方法去谂嘅话咧，我谂呢啲由居民自发或者系香港人自发嘅一啲光复嘅行动咧，会继续出現，因為佢哋個針對面好清楚。第一水貨，第二水貨帶嚟或者同時出現嘅啲跨境購物嘅一啲嘅活動，佢哋喺呢啲問題上面咧，如果得唔到一個妥善嘅即係整全一啲嘅回應嘅話咧，我諗會繼續隨住呢個嘅反逃犯條例引發嘅同政府同警方嘅不滿咧，係會即係叫做扭埋一齊，係好難拆得開去處理得到咯。但我相信咧，我會相信咧，如果當區嘅區議員、新一屆嘅區議會啦，同埋政府嘅部門真係可以喺呢個問題上面多啲討論，多啲嘅公民嘅參與，當區居民嘅參與嘅話咧，我相信直接間接都好咧，係會有助呢啲參與琴日譬如話光復上水或者類似行動嘅一啲嘅香港人，係會俾個空間大家去處理一下先。咁呢個亦都我相信係我見到有一個嘅轉機嘅機會，就係嚟緊呢個區議會新一屆嘅區議會嘅區議員會點樣同政府去傾去處理呢一個問題。 嗱、咁當然啦，即係如果話近排上水嗰個水貨客係減少咗嘅時候，究竟係因為一啲叫做即係 括弧叫做光復行動咧，係奏效令到啲人去改變嗰個消費模式，定係咧一個經濟嘅環境嘅轉變？咁我哋暫時未知啦。咁不過無論點都好啦，即係水貨嘅問題咧，始終都係北區咧所關注嘅。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其實你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嗱，跟住落嚟咧，其實我哋想揾一位嘉賓咧，就亦都係北區嘅區議員嚟嘅，想同我哋傾傾咧水貨客嘅問題。不過在此之前咧，又想咧先講一講咧另外一個都同佢即係今日主動回應相關嘅問題。嗱，話說咧就係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啦，佢就接受咗咧有線電視嘅一個訪問，咁嗰個係一個連結嘅訪問嚟嘅，就係、是、就住近半年咧嗰個嘅反修例嘅風波咧嘅一個連結嘅訪問嚟嘅，當中咧就提到721事件，咁喺呢個訪問當中咧，阿江永祥個即係個記者就問佢。就話721點解嗰兩個警員係逃走呢？嗱，因為如果大家記得咧，喺7月21日元朗西鐵站所發生嘅襲擊事件咧，無差別嘅襲擊事件啦，就係有一班嘅白衣人去襲擊人啦。其實咧喺最開初嘅時候咧，曾經有兩個嘅軍裝警察咧進入咗個西鐵站，咁但係佢見到嘅情況之後咧，就掉頭係走咗啦咁樣。咁所以尋日有線電視嘅訪問就問江永祥：喂，點解嗰兩個警員逃走咧？嗱，江永祥喺个访问入边嘅说法咧，佢就话：我唔会话当时嘅情况系逃走，因为咧，我谂咧，大家要将个画面咧拉阔一点，系由一班人带一班嘅示威者进入元朗而牵引整件事嘅。呢、这个就系寻日咧，江永祥喺接受有线电视嘅访问嘅时候咧嘅说法。嗱，呢一个咧亦都成为咗今日晏昼4点嘅警方嘅记者会嘅一个都几大嘅焦点，因为记者就问啦：喂，点解阿江 Sir 你咁样回应咧？其实你系咪对于个事件有一个定性咧？我哋不如先听听咧，江永祥喺个记者会上面嘅答法先。 江 Sir 咧就接受我哋专访嘅时候咧，就话即系七二一就有一班人就带住班示威者牵引咗成件事。有议员都即系出嚟就质疑，就话其实即系讲嘅呢一班人系咪讲紧佢咧？咁可唔可以讲翻清楚，其实指紧咩人呢？ 当日我系接受你哋同事嘅访问啦，过程里边其实我答咗好多问题嘅。咁而你哋所引述嗰部分，其实系个访问当中嘅一小部分嚟嘅啫。而我當時所講嘅嘢咧，其實都係根據咧我喺一啲唔同嘅傳媒或者報導畫面裏面嘅一啲觀察嚟嘅。咁但係呢樣嘢咧，其實就唔係代表我哋對呢件事件嘅一個結論啦。咁而我哋其實都重複過好多次嘅，對於呢件事件裏面嘅任何暴力，其實我哋都係予以譴責嘅。就住721嘅事件啦，咁其實警方咧都係進行咗好詳細嘅調查，而調查咧仍然係在進行當中嘅。而另外咧，就住同一個事件裏面咧，其實係有幾宗嘅投訴，警察科嘅投訴咧，係正在進行調查當中嘅。咁我相信咧，對於整件事件嚟講咧，就要等所有嘅調查工作完成之後咧，大眾咧就可以對整個事件咧就有更加清楚嘅了解。 剛才可唔可以即係喺度講翻清楚？你話見到唔同嘅觀察，例如有啲咩觀察係有議員帶人入去元朗啦，定係有人帶啲白衫人入去元朗站咧？ 剛才講得好清楚，因為個事件本身咧，刑事嘅調查進行緊。亦都有一個嘅投訴警察嘅即係事件進行緊啦，所以我諗我哋就唔會咁啊！我諗喺呢度就冇再有咩補充。 警方都知道七二一調查係尚未完成，但係亦都喺專訪嘅時候去提及呢件事，亦都加上一啲評論啦。咁係咪一個不負責任嘅行為？ 我諗我哋答咗好多次啦，第二次我哋都冇乜再咩補充噶啦。咁啊，希望調查完咗之後就真相大白，可以知道曬，公眾可以知道嗰個結果。 大家就聽到咧，剛才嗰個聲帶啦，第一個回應咧就係警察公共關係科嘅高級警司江永祥，而第二位回應咧就係佢哋嘅總警司咧係郭家全嘅。電話旁邊嚇揾嚟一位嘅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北區嘅區議員啦，就係林卓廷。林卓廷你好， 林卓廷你好啊。 喂，今日咧我見你主動開記者會咧，回應江永祥嘅說法，你似乎是不是主动地对号入座啊？ 我当然是对号入座啦，因为 這個類似的說法呢是何君堯以至很多建制派的媒體不斷散播的訊息，就說721當日呢就是林卓廷帶300人入元朗引致721的他們所說的毆打事件嘛。咁呢個江永祥所講嘅同阿何君堯嘅說法係不謀而合㗎喎、哦。咁同埋人所共知，當日我係同咗兩個同事入去係監察警方嘅執法嘅行為。呢、這個事實嚟㗎嘛。咁所以佢雖然冇點名，但我有理由相信佢係講緊我囉。而呢個係謊言嚟㗎嘛。因為大家睇我嘅 Facebook 直播，睇好多傳媒事後搵返附近嘅 CCTV 片，咁多證人嘅口供，今日已經係有一個當日最早時間喺雞地被打個背脊花曬嗰個廚師出嚟譴責啊江永祥呢啲咁嘅荒謬言論啦。即係其實整件事是非常清晰，有無數的 CCTV 片段，很多證人，有我 Facebook 直播的片，那麼多傳媒在現場見證著，他們都可以扭曲。你講完一個這麼扭曲的版本出來，跟著記者問你，你就說我沒有補充，那這個極不負責任的嘛。其實整件事大家看到是警方是縱容包庇的黑社會無差別持械去襲擊在西鐵站的市民的嘛。你警方現在就將它扭曲為是啲示威者導致的事件出來的。喂，咁你仲使查嘅？同埋我今日記者會亦都講埋啦，當日喺南邊圍村放走嗰啲持械黑社會，話唔見有人有武器，嗰位元朗區嘅警司尤乃強，已經係證實被調去新界北刑事做總做警司啦。新界北刑事就係正正負責721案嘅調查嘛。你而家調一個疑犯，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嘅疑犯，去查翻721案。你全香港有幾百個警司，你唔調，你調一個最瓜田李下、最角色利益衝突嘅人去呢個位，即係話警隊同所有前線嘅調查人員講721呢單嘢唔使查噶啦。就是咁啫嘛。 林卓廷，如果根据翻即係警方今日嘅说法呢，佢就话尤乃强喺事件当中呢仍然係处于被指控嘅阶段，未有任何实质证据，所以呢係冇采取任何嘅纪律处分，因此呢可以继续執行工作。而尤乃强呢被调到新界北总区刑事总部呢係一个正常嘅调任，亦都係话呢刑事检控调查并非一个人话係就係、是、一个综合性的调查，有监管人员咧按时就调查方向和进度咧作调查，唔会咧系一个人在某一个单位就可以影响整个调查嘅，请公众放心。呢、這个就系阿李桂华高级警司嘅说法。 陈燕平呢啲咪叫做官字两个口咯， 好简单回应啫。 系 嗱，第一你话而家未定到佢罪，或者纪律投诉未入到佢，唔可以停佢职。OK， 我同意。我姑且同意，但是全香港几百个警司位你唔调，就调去一个721，佢係被指控係纵容啲黑社会暴打市民唔去拉人。那个调查组别做警司喎、哦。跟住佢话一个警司佢唔係佢一个讲晒嘅，有其他人睇嘅。咁呢个当然係啦，但係当你諗返下，你係佢嘅下属。总帮板、高级帮板、帮板、警署警长、警长、警员查紧呢单案，你个顶头就系之前元朗警区嗰个人。 嗱， 喂，你有角色链冲突噶嘛？ 嗱， 点解你要咁调咧？ 嗱，呢个系你嘅评议啦。不过我想问翻咧，江永祥嗰度咧，咁啊，江永祥今日嘅记者会就话，即系佢寻日嗰个说法咧，系唔代表佢哋对于事件嘅一个结论嚟嘅。 咁系代表咩啊？ 个人意见 咁、啊、咪代表咩先？ 个人意见得唔得啊？林卓廷收唔收货啊？就系即系如果一个周末嘅时候或者周末出街嘅一个访问节目，咁啊即系呢一个警司就喺访问当中就我表达啲个人嘅睇法， 冇个人 希望大家唔好断章取义。 你会 点样样回应佢咧？当然啦，佢而家嘅讲法就系佢有啲嘅个人嘅睇法。咁当然佢嗰个职务嘅关系冇可能有个人睇法嘅，系咪？ 第一，佢系代表警队。作为公共关系科的发言人去接受一个廉洁的访问，那你肯定是官方身份啦。 你而家讲个人，个人你翻屋企同你老婆讲啦。你点可能公开散播何君尧式嘅谣言啊？喂，如果系咁，你出住粮噶，你当时做访问，你系做紧警队嘅职务噶、你话你讲个人意见。有冇搞錯啊？ 其實我諗好多林卓廷，即係我知你都好勞氣啦，即係我都明白嘅。咁即係嗱，你睇拉遠少少睇翻呢啲警民關係嘅警員咧，最近接受訪問咧，都成日都好似開口夾着脷喎。包括曱甴係代表有生命力啦，係嘛？咁而家有江永祥又即係講咗一堆嘅説話，就一班人咧就帶一班人入去，咁所以就引發呢一個嘅七二一，咁就有個因果嘅分析。但係今日俾人追問嘅時候咧，又唔去交代，咁到底係警民關係定破壞關係咧？咁即係我相信大家自有公論啦，係咪？即係喺呢個角度嚟講，你今日開咗記招，咁你就嚴厲譴責啦。咁你譴責之後都仲係得譴責嘅啫，因為佢依然係不會做任何嘅獨立調查，淨係叫翻你啊林議員啊，你繼續去我哋嘅呢個投訴科嗰度投訴啦，我哋監。叫慢慢同你处理咁嘅啫噃，系咪啊？ 我梗系冇信心啦。不过我哋就算几困难，都要尽量追究七二一嘅案件同埋呢啲警员嘅责任咯。即系我哋唔可以俾香港咧习惯咗黑讲成白，是讲成非。即係咁荒謬嘅社會啊嘛！ 明白。林卓廷，唔好意思啊，仲有少少時間咧，我都真係想問翻咧，嗰、那個水貨客嗰個問題，北區水貨客嘅問題。其實咧，似乎根據一啲嘅觀察或者一啲商家咧，就話水貨客嘅行為咧已經係有所收斂，對於市民嘅滋擾亦都減少咗。咁其實琴日嗰個嘅網民嘅行動係咪真係有需要咧？ 其实琴日咧嗰个上水和理 shop 嘅行动，我理解系取消咗嘅，前日就继续嘅，即系喺礼拜六嘅时间。 系前日，系冇错，唔好意思吓。 系啦，前日就继续嘅。咁其实我哋好多上水北区嘅街坊咧，系对个政府好愤怒，因为政府对个水货困扰社区嘅问题咧，多年嚟系坐视不理，完全唔听民意。咁当然近月因为个反送中运动，確实整个香港都少咗内地人嚟嘅，包括上水啦。咁但係我哋睇唔到政府係有任何诚意去聆听我哋北区街坊嘅诉求。我哋亦都係好担心嗰、那个运动个形势可能缓和咗落嚟之后呢，嗰啲水货问题亦都会继续恶化落去，因为政府系冇政策，完全冇政策，所以我系理解我哋咁多街坊嘅愤怒咯。 好多谢晒你，林卓廷，唔该晒。呢、這个行动喺星期六举行嘅，1872321打嚟倾， 变成为国家嘅代名词。政府期望透过统一国名，重新打造国家嘅形象，吸引游客到国内其他嘅地方。国家嘅标志亦都会由荷兰改为尼德兰嘅缩写，即系 NL。并且以国花橙色郁金香结合。在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同时华南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早上抵达沿岸地区。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薄雾和微雨。明日日间是和暖，但是晚上就转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渐转清劲的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元旦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同埋意外事故俾大家知道先啦。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咧，近住新田围村就曾经有坏车阻路。虽然坏车系走咗，不过都好多车啊，塞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附近嘅。受到较早前嘅坏车事故影响，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由新田围村一路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咁另外有宗交通意外咧，就喺大埔公路嗰。 边嘅。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开嘅快线咧有意外，塞到去污水处理厂附近嘅。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马场段有坏有意外吓，咁啊快线受阻嘅，龙尾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咧，而家只系隧道入口范围仲系多车啲。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塞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住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角同埋尖沙咀线都好多车啊，塞到浙江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咧，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比较多车噶，咁啊龙尾去到城市花园。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至到常怡道咧都系多车，咁啊受到观塘道多车影响，将军澳道下行啊，近住鲤鱼门道咧都系非常繁忙噶，龙尾去到康华苑附近。仲有就係偉業街啦，偉業街東行去油塘咧，近住開元道至到宏利大樓咧，亦都係多車嘅。西九龍走廊嗰邊咧，而家去旺角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支路至到南昌村，亦都係交通繁忙。長沙灣嗰邊咧，因為有啲緊急維修啊，長沙灣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東京街啦，同埋東京街去李鄭屋村，近住長沙灣道咧，部分行車線都需要封閉。咁去美孚嗰邊咧，而家亦都係好多車啦。咁啊，龍尾去到界限街附近。咁至於新界方面，而家大埔公路去粉嶺方向，近住和斜村至到美林村段，亦都係多車嘅。屯門公路去元朗，就市中心段比較多車啲。安全車速報告暫時未有嘅。咁最後咧，環保處提醒你停車熄匙，唔會釋出廢氣，而且慳油慳錢，仲好環保噶。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的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中意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仲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看资料同报名。2020年7月6号或之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2019年。纵使我哋面对不同嘅挑战。 2020年。我哋继续向前。 最好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向未来， 与你期待更好的一年。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其實陳家樂，當我哋即係唔同嘅媒體或者唔同嘅人士咧，去回顧翻過去呢半年以嚟嘅反修例嘅風波之中咧，都會認為嘅721係一個相當之重要嘅關鍵位嚟嘅， 相當嚴重嘅一件事。 係啦，嚴重一件事啦。另外咧，亦都令到社會嘅情緒咧係有好大嘅牽動，甚至係影響咗一啲人咧對於。警隊的印象啊，同埋對於整個嘅即係反修例嘅事件咧嘅一啲嘅睇法嘅。嗱、咁啊，你又點睇呢？啊，江永祥佢作為警察公共關係科嘅高級警司，喺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佢嘅引述嘅答法咧， 我坦白講，頭先同阿林卓廷傾嘅時候咧，當然我都明白佢點解咁 憤怒啦，係咪？即係佢亦都喺當晚都係被襲擊之一，係咪？佢都係想去作為議員嘅身份入去，去了解件事，或者咧係嘗試去做佢認為佢嘅即係所謂公職職責嘅所在咧，去調停也好，或者去了解或者去監察點都好。咁當時立法會議員仲有呢啲角色嘅。咁但係我而家睇翻呢件事，阿江永祥接受訪問嘅時候咧，覺得佢講嘢相當之不負責任。你都預咗嘅啦，你講個因果關係啊嘛，你因為有班人帶一班人入去，所以就有呢一個咁嘅襲擊事件出現。佢哋講嘅因果關係，咁人哋都會問啦。咁啊，江 Sir， 你腦海中嗰班人，即係第一班啊，所謂人因果嘅因係邊一班人？你都要答到嗱。今日四點鐘警方記者會，人哋都問翻佢啦，佢又答唔到。咁點解唔一早預咗？既然都係調查當中，既然都要等調查結果，你咪用翻嗰個叫官方答法，就去應有線嘅訪問。系嘛？咁呢個就大家都覺得滴水不漏啦，係咪？無論你心裏邊諗邊一個嘅版本都好，呢一個作為一個官方嘅代表、警方嘅代表，你出去做訪問，你不能夠人哋問翻你轉頭嘅時候，你唔知點答，縮翻埋一邊就係我個人睇法啫。喺啲即係不同嘅傳媒報道當中，我嘅感覺即係集合埋一齊就係咁啦。咁而加多句，仲要我最討厭就係鬧翻人轉頭，或者話翻人轉頭，喂，你唔好斷章取義我喎。咁我呢啲係極之不負責任啦，不專業啦，亦都係好明顯到係理曲求，即係理虧得好緊要，係嘛？即係你唔可以用呢個咁嘅方法，然後就官字兩個口，咁然後再有一個嘅即係警民關係出嚟幫你擋箭，就話啊，江 Sir 頭先都講咗係咁啦，咁大家就嚇靜心等待調查啦。咁你嗰日點解唔叫大家靜心等待調查就算數咧？係嘛？呢一個咧。在以往是很少出現的情況， 是的。當然其實他今天回應的時候也都沒有說這個是個人看法來的，只不過呢他就說整個的訪問過程當中呢，他答了很多問題，引述的部分呢只是訪問之中的一小部分，也都說呢當時所說的事呢是根據他是一些不同的傳媒報道的觀察，不代表他們對於事件的一個結論。不過也都這樣說，如果他說是根據一些不同传媒报道的观察呢，可能是不是都即是要了解一下，其实他所参考的传媒是包括了哪些的传媒呢？还有所即是传媒的报道啊，他背后的根据又是什么呢？ 你估陈彦平他会答你，或者他会再找时间和其他的传媒机构或者上来这里接受你的访问，他可能会讲得比较详细一点。那天其实我看了这几份报纸，听了这几个电台，然后就有个这样的观感，人家都是问回那个问题。江 Sir 最后到底你刚才所讲的，或者当日所讲接受有线访问，是你的个人的整理完之后一个思考后的过程的一个看法，定是一个官司现在调查当中已经有个讲法，就是因为有班人带人入去元朗，所以就产生呢个七二一嘅事件咧。咁嗱，你仲未答嗰个问题，就点解两个警员系掉头走啊嘛？系嘛？即系凡此种种咧，件事当然复杂，亦都之所以系咁，有一个独立嘅调查委员会咧，大家讲到口水干，仲系讲紧呢个问题五大诉求之一，都仲未肯去做啊嘛，仲系交翻俾而家警方嗰个嘅即系投诉科嘅机制去处理啊嘛，监警会嘅机制去处理啊嘛。咁你过程当中有咁多呢啲。个人的看法又好啦，或者是自己思考过程当中暂时这一刻的一个小结都好啦，即其实这些是无补于事的，不会可以说改善到任何警民的关系，又或者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想着做什么警民关系，只是要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我建议一个看法给大家，这个看法呢可能有些人会支持接受的，是不是有部分可能支持政府或者支持警方的人会接受的，那就回应他们是强化这种看法，那这个是不是帮到件事，一定会帮到件事，只会令到警民关系由现在谷底是无法子去回头。 当然即是七二一这件事是相当之严重的，而不少涉及事件的人士包括了譬如游乃强现在调了去另外的一位新界北的即高级的警务人员，即是外界都对他有很多不同的评论，而这些指控也是相当严重的，但无论怎么都好，其实所有东西都必须要经过一个调查。咁我谂公众亦都关注咧，就系七二一事件，而家系有啲人系被拉嘅。咁但系最终件事个完整嘅图像系点样咧？我哋有冇办法可以透过即系唔同嘅聆讯，或者透过警方进一步调查，可以交代翻个完整图像出嚟？究竟系点解会发生一个咁样嘅事？ 哪些人是不是一个有预谋的一件的事件，为什么会是这样，目的是什么呢？我相信这个公众会是希望警方是稍后给一些答案出来的。 大家都是咬住不放的了，721这件事我相信是不是。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喜欢粤剧的朋友来到十二月可能会想起一位粤剧名伶，她就是红线女。因为女姐在十二月出生，亦都在十二月离世。今晚马恩赐、马鼎盛同埋嘉宾中国国家一级编剧及一级导演邓源会一起讲下红线女的日事。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陈家乐刚才我哋又讲到咧，即系北区水货嘅问题啦。咁事实上咧，喺星期六啊嗰一批嘅网民嘅行动当中咧，正如你头先咁讲啦，其实系纠结咗唔同嘅嘢啦。即系第一就有最近嘅社会嘅情绪啦。第二咧，亦都系涉及到咧北区嘅水货嘅问题嘅。虽然就系话叫做有啲好个说法，似乎系话有啲改善，咁但系似乎呢个改善系唔系因为政府嘅一啲政策或者執法而導致到呢個改善，定係純粹啲商家佢哋自己約束緊自己嘅一啲嘅擺放網擺唔出啊等等嘅行為咧？啊，呢、這個又可能係值得去探究嘅一樣嘢、即係可能翻翻到最尾就要問啦。喂，咁咩呢個北區水貨客問題對於零售業嚟講？多啲人嚟買嘢就梗係中意啦。咁但係對於我哋嘅市民大眾嚟講，都真係一個滋擾嘅喎，點樣處理呢？電話號碼18731，大家有咩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就係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嘅議員啊，邵家輝啊，邵家輝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邵家輝。 係你嘅係你嘅觀察，北區水貨問題如何啊？最近？ 近排期如果從政府數字都可以見到咧，嗰啲內地遊客過嚟香港其實減低咗成50几%，有啲有陣時仲去到60% 嘅。咁可以見到其實國內嘅遊客過嚟香港其實已經係比之前係大幅減少噶啦。咁而喺上水嗰邊，我相信因為其本身係地理上嘅問題啦，最近羅湖火車站啦，同埋黃江即係落馬洲嘅火車站啦，咁所以喺國內即係可能喺深圳嗰邊嗰啲同胞嗰啲朋友過嚟去買嘢咧，都會有陣時個落特點會喺上水嗰邊。咁但係我相信嗰個人數一定係比喺之前六月之前嘅時間嘅話咧，其實應該係大幅減少咗。 呢個係你嘅推測定係有數據咧？整體數字降咧，呢個就大家知嘅。咁但係喺各區嘅分佈上邊咧，其實據你所知咧，或者你有冇問過政府攞數據呢，我哋可以想象嘅情況就係冇錯，整體跌咗，但係對某啲嘅區嚟講，正如你所講啦，上水方便啊嘛，不嬲都係個購物嘅點嚟噶嘛，對於自由行或者係嚇一日遊嗰啲咁，咁其實嗰個情況係咪真係如你嘅預測咁話，都應該係隨住整體下降而有所下降？咁到底下降咗幾多咧？有冇數據咧？ 具體數字一定是冇嘅，咁但如果你講俾我聽，佢而家個人數係同喺五月之前嘅話係一樣嘅話咧，咁我相信個說服力唔夠啦。 好啦，咁所以跟住落嚟問問題就係你代表嗰、那個即係、就是、零售啦，其中一個你嘅界別啦嚇，有冇同佢哋傾過即係、就是、上水或者係水貨嗰個情況，或者正如頭先陳燕平引子所講啦，有冇啲措施即係、就是、做生意嘅朋友已經係做緊，要即係梳理一下啦。當區居民的一個諗法或者情緒，同埋呢啲即係嚟自香港以外的朋友嚟到購物的時候，或者你用個字眼叫同胞啦，嚟購物的時候，中間點樣拿捏個平衡，有冇傾下呢個問題咧？ 我諗其實香港是一個自由嘅經濟社會嚟嘅。咁如果你話假設喺出邊嘅商鋪啦，咁如果你去喺你認為嗰啲生意係可以做得到嘅，咁我去自然其實佢就會開啦，係咪？咁而嗰啲遊人嘅話，當然其實佢都會選擇一啲比較方便啲嘅地方去買啦。系，咁我相信即系今日嘅香港都仲系一个系自由经济社会嚟嘅。咁当然你系如何去平衡翻即系喺当区嘅市民嘅生活嘅话咧，即系系包括喺个环境卫生嗰方面啦，同埋即系会唔会即系嗰啲铺头有啲系食品同埋一啲即系日用品系俾啲市民去能够用得到，就我相信即系都希望我哋可以喺当区可以平衡得到啦。 小家輝，我想請問咧，據你所知啦，即係上水嗰啲商鋪啊，最近食環署針對佢哋，譬如擺啲貨劑擺得好出啦，等等嗰啲咧，有冇多啲嘅執法行動咧？定係其實全部都係靠嗰啲嘅鋪頭自律嚇，將啲嘢唔好擺咁出啦？據你所知嘅情況係點啊？ 嗱，具體嘅話咧，我冇收到投訴嘅。咁、但我相信咧，其實食環署咧，無論喺咩情況、咩時候話，應該都要加強咧喺呢個路面上面咧，佢去嘅巡邏啦，同埋檢視個衞生嘅。 即係其實你都唔清晰究竟食環署有冇做到呢啲咁嘅執法行動嘅噃？因為以往北區居民嘅投訴就係啲夾咧擺到好出啦，阻住曬條路等等啊嘛，或者啲貨擺到好出啊，阻住曬條路啊嘛。 我冇收到投訴嘅。咁但係正如我所講啦，即係你食環署無論即係其實。多市民投訴定唔多？多市民投訴當然要做多啲啦。就算冇嘅話，其實環署應該一般都要巡邏喺市區上面嘅街道上面，即係嗰個嘅整潔同埋衞生嘅。如果假設啲鋪頭係擺出咗嘅話咧，其實佢會通知翻地政署啦。如果例如佢係即係超越咗嘅範圍嘅話，咁咪提醒佢啦，或者去票控佢啦，去警戒嘅啦，係咪？咁呢個我相信其實係應該每日嘅食环署嘅地区巡逻组嗰啲需要做嘅嘢嚟嘅。 嗱，当时咧有一个新田购物城提出咗出嚟啦，咁亦都咧就话因为想分流啲旅客啊，针对北区嘅水货客问题，你所掌握嘅情况，新田购物城可唔可以起到呢个作用咧？ 黄定光议员嗰个系嘛？你讲噶？ 系啊，冇错啊。 系嘛？据如果睇有留意新闻嘅话，应该会见到而家好似都。佢改咗佢嘅用途喎，即係嗰個 係將會改用途嘅。 唔係，佢開頭講緊即係希望可以做分流啊，即係做一啲水貨嘅情況。而家好似見到有好多賣車嘅車行走咗個裏邊， 係啊， 係嘛，即係佢都改變咗，因為可能佢嗰、那個第一就係嗰、那個遊客其實唔係咁多啦，去嗰個位置啦，據了解係嘛。第二就我唔知佢交通上面嗰個方便嘅程度啦，係咪？第三就係即係嗰個那個配套啦，即、就、係、是、種類嘅配套啦等等嘅原因，我唔知道。但我知道佢我喺電視機或者啲媒體上面我見到。其实佢嗰个用，即系个主要嘅用途，其实都暂时可以改咗。 即系其实如果咁讲咧，据你嘅观察咧，喺就算呢个新田购物城啊，喺改佢嘅用途之前咧，佢都唔系好能够起到一个分流作用，系咪啊？ 我谂其实佢本身嗰、那个购物城，佢本身个结，即系嗰个组成，我谂其实都系一个即系成败嘅原因嚟嘅。你如果你去做一啲即系水货客。去比較多啲去購買嘅產品，例如日用品啊，即係例如食品嘅話，如果佢哋好大量同埋個價錢，如果係好平，可能吸引到佢哋喺水喺上水上面嘅街道去買嗰個價錢個差仲更加抵啲嘅，可能佢哋即係乘車坐過去嗰邊咯。但係如果你可能原來喺個價錢其實差唔多嘅，咁你嗰啲水貨客假設佢喺上水行落去火車站附近嗰度就已經買到啦，同你嗰邊又個價錢又差唔多，咁佢點解搭咗程車過嚟咧？咁我相信即係呢個都係佢成敗其中個原因，分流唔到原因嚟嘅可能。 明白，唔該曬你，邵家輝傾到呢度，多謝你。邵家輝係嚟自批發及零售界嘅立法會議員。嗱，陳家樂講到零售嘅問題啦，我諗近幾個月啦，都有好多人評論啊，所謂黃色經濟圈。嘅問題，就即係以一個嘅政見啦，去睇下咧邊啲商鋪你係值得支持或者值得多啲去幫襯嘅。咁呢個特別就喺啲食肆嗰度咧，會係比較明顯，即係見到有啲食肆咧又大排長龍。就算係最近喺會展啦所舉行嘅美食博覽咧，亦都係有一啲嘅店鋪佢如果佢係即係做一啲叫做係啦，標榜係黃色嘅店鋪嘅，或者係做啲飲品出嚟咧，有啲名咧係同最近嘅反修例事件。相关咧都会系大排长龙嘅嗱，咁但系呢个黄色经济圈其实会唔会反而系影响咗一个社会嘅情绪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咧，佢寻日接受一个即系访问嘅时候咧，佢就批评，佢就话香港咧系奉行自由经济嘅社会咧系唔接受咧以一个嘅政见嘅方式咧去划分店铺，佢就话即系如果当个社会面对咁大困难，仲以呢种方式去自我划分，系唔系能够复和咧？吓，涉及到呢个社会嘅复和问题， 又系即系周末评论员又再上身啦。即系你今次咧就系邱腾华局长啦，就系评论呢个黄色经济。我上次佢做过一次呢个面书直播咧，听讲都即系相当之惨淡收场。佢即系似乎都系即系意犹未尽，再继续讲呢个问题。 如果他信奉香港是一个自由经济，消费者所谓消费者是王，即是我有钱有时间我决定怎样去消费，但同时之间的市场应该发放一些信息去帮助我做一个消费的决定的话，那现在这个社会气氛底下，其实这个黄色经济圈并非是个因，是一个果来的，是一个社会撕裂，是一个社会很深层次的矛盾引发出来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余波或者一个延续。所以其实他没得阻的，即是他在这里讲完之后结果都是一样的，你没得阻，你几不喜欢几反对政府什么立场，不喜欢黄色，那什么色啱你呢？还是不需要有颜色呢？定是点呢？那如果你不喜欢的，你认为这个是对于复和是有阻碍的，如果你认为要对话的，非常之好了。咁或者邱局長，你試下揾呢啲嘅朋友對話一下，你試下揾一啲嘅抗爭者去對話一下，你試下揾啲提倡黃色經濟圈嘅有經濟嘅學者、有社會運動嘅朋友、有抗爭者、一般嘅市民，同佢哋傾下，了解佢哋嘅諗法先，先至去落一個所謂我覺得係幾即係針對性嘅一個嘅判斷，係咪？即係以政府之力就話，我一壓落嚟就啲嘢錯嘅咁，冇得。錯的，對不住，即係只要有自由經濟裏邊消費者認為佢需要有選擇，而呢個選擇其中一個考量之一係政治取向，有可能錯咩？冇可能錯。如果再引申落去，我可以同阿邱局長講，或者同整個政府講，當佢哋委任一啲落咗選嘅區議員去一啲不同嘅諮詢委員會做委員嘅時候，佢哋用咩標準嘅咧？係咪用政見做標準嘅咧？如果用政見做標準的時候，那你怎用什麼的、道德標準或者雙重地的標準來到 去指斥一些所謂進行或者推動黃色經濟圈的香港人呢？ 电话号码18723，黄色经济圈是不是会有碍社会复和呢？大家可以打来跟我们倾下。电话号码18723，虽然呢陈家洛你刚才就说黄色经济圈是一个果来啦，但是当这个果呢继续落去，大家繼續咁壁壘分明嘅時候，會唔會係令到互相更加難溝通呢？歸結問題，政治問題當然要用政治嘅方法解決啦。只不過係啦，而家大家係用嗰個經濟行為咧，想係達到某啲嘅政治嘅效果啊嘛，亦都去表達佢哋嘅理念啊嘛。咁當然亦都有啲人就話：喂，其實黃色經濟圈咧，之前一啲嘅黃點咧，亦都係一啲叫做即係和理非嘅人士，某程度上叫做屬補償啊嘅咁樣嘅心理狀態嘅啫。咁但係當大家越嚟越接受我用一個政見去劃分我究竟幫襯邊間商鋪嘅時候，久而久之係唔係會令到中間嗰個壁壘更加難打破？大家就只能夠咧係各自就受住你自己想吸引嗰個市場啊，發表一啲越黃或者係越藍嘅言論咧，會唔會達到一個咁樣效果咧？ 這個正正就是那個社會的對立延續出來的問題咯，是不是？你不得回轉頭的了，坦白說也都沒可能呢政府忽然間說因為你邱騰華說了那番說話之後呢，就有一些措施有些政策去打擊這個黃色經濟圈，那就是大件事了，就是你打擊這個經濟活動 沒有辦法打擊到 的，所以就是週末評論員咯，對不起咯，是週末的評論員 上身，他也沒有說就出口述要打擊， 那你出口述的话呢，就不如你真的归根究底返去那个就是陈燕平你想我们谈的问题了，就是个社会这么撕裂，这么多矛盾在里面，就是引申出这么多的余波，而且余波未了还可以有人新的发展都不定的嘛，是不是？1月1号又有人游行了，跟着有个工会的运动了等等出来的时候，这个政府只是坐在那里久不久讲下你这样做不好啦，不对的，那有什么用呢？是不是？那跟张建宗又是做即周末评论员，就是我们继续 sold on 继续行，这个不是一个即似是负责任政府去面对自己引爆出嚟嘅一個政治問題嘅負責任嘅態度。 另外都有啲評論者咧，將一啲咧針對即所謂叫做藍店嘅破壞行為咧，歸咎埋落去黃色經濟圈呢個概念入邊，你又點睇？ 我諗整件事嗰個嘅即 個觸發點始終就係呢個政府喺市民心目中，佢到底對自己嘅行為所引申出嚟咁多嘅社會矛盾，有冇個責任感嘅問題？如果出現咗好多大家覺得唔想見到嘅，就只係將個問題一路咁視線轉移，就去再指責啊黃色經濟圈唔啱，可能呢啲又唔啱，嗰啲又唔啱。咁政府本身有幾多樣嘢做得唔啱，有冇負責先？ 1872311打嚟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汇德丰宣布以每幅土地$1租金的形式借出合共超过500,000平方尺土地兴建过渡房屋，预计可以提供超过2000个单位。借出的土地分别位于大埔、屯门和东涌，借用期8年，项目建成之后将交由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以及九龙乐善堂营运，汇德丰将负责前期开展工程。汇德丰主席梁志坚说，现时属非常时期，房屋短缺，希望能够尽量帮忙，又认为8年不算短，政府到时的房屋政策应该较为妥当，长远未必有借出土地的需要。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说，今年是香港回归以来最严峻的一年，有关计划可以为住在不适切居所的家庭带来希望。他又说，其他私人发展商亦都有表达借出土地的兴趣，他有足够信心达到未来3年提供10,000个过渡房屋的目标。警方在社交网站上载片段，回顾过去7个月止暴制乱的情况，以及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对新一年的展望。邓炳强在片段中说，不少犯法、支持犯法和暴力的人想削弱警方的执法能力，不断用假新闻和假消息煽动社会对警方的仇恨和误解，分化市民和警方以及警队内部。但他说，警队并非孤独，而是有很多市民和机构支持，又勉励前线警员要共同努力面对挑战。邓炳强说，有人为了自己想达到的目的煽动仇恨与暴力，特别是煽动年轻人使用暴力，包括对他们认为不听话的店铺施袭，打烂店里面的物品，近期更加以黑社会手法对付店铺。他说，市民对暴力已经感到厌倦，警方会尽一切办法拘捕使用暴力的人。他感谢前线警员，并希望市民不要再犯法、纵容或者是包庇暴力。中央早前公布，港澳台居民后日开始可以在内地购买社会及医疗保险。在内地累计工作和缴费不足15年的港澳台居民，领取内地居民证之后，按照有关规定继续自行延长缴费或者补缴，以符合领取内地社会保险的资格。26岁朱先生是内地大学毕业的港人，过去一直未能够购买内地的医疗保险，患病时候要赶回香港求医，或者要在内地支付较高的医疗费。相信新政策能够吸引更多青年在大湾区工作和创业。工联会大湾区关注组说，不少居住内地港人也都希望特区政府能够将长者医疗券使用范围扩大至大湾区城市的甲级医院，给更多居住在内地的港人长者受惠。澳洲山火在高温天气底下恶化，再有一个志愿消防员在新南威尔士州救火时候死亡，令山火自9月以来已经导致最少10人丧生。当局形容几十场山火失控，其中在维多利亚州摄氏超过40度的高温加上强风和雷暴，令到山火范围迅速扩大。当局呼吁大约30,000个居民和游客撤出度假胜地东吉普斯兰郡。考虑到公众安全，当局决定取消首都坎培拉的除夕烟花汇演，但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的汇演就会如期举行。副州长说，山火风险实在太高，敦促悉尼当局取消汇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薄雾和微雨，明日日间和暖，但晚上转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渐转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 展望元旦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意外咧，清咗场噶啦，交通正常翻晒。另外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的慢线咧，有一架坏货车阻路，影响就唔系话好大嘅啫。咁经过时候咧，请你小心，而家咧处理紧噶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在中环广场，西行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交通是大致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些少。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右站。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仍然是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油街。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那段依然都是车多缓慢的，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是车多挤塞，龙尾在七咸道南。七咸道南近住柯士甸道畅运道口来回方向都是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是多车的，龙尾去到美林村。提一提大家，在长沙环因为有水管急收，长沙环道和东京街交界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现在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龙尾排到去弥敦道近住拔街。另外旺角因为有球赛，由晚上的9:35至到10:05这段时间，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和太子道西辅助道路是会临时封闭的，配合旺角球场赛事的人潮管制措施。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戒节宽罪，切勿忘形，做一个负责任的驾驶者，喝了酒就不要揸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啊！ 谂深一层，暴力除咗带嚟仇恨同破坏，我哋仲得到啲乜嘢？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欲作家书20000重， 家书15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各位香港朋友 Jeff 你好吗？ 各位同学， 亲爱的达安辉教授， 陈宏毅上2019年， 永远怀念你的机会， 祝大家平安康汉。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言论自由，其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啊！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冯小姐喺度，冯小姐你好。 啊，你好啊，主持人。 系你好，有咩睇法？ 系啊，陈家乐你好啊。 系你好， 请讲。咁我哋赞成咧，你话呢个黄色经济圈咧系一个果嚟嘅。 嗯。 点解个果咧？咁最初嘅时候你都睇到啦，好多铺头咧，即系都俾人撕咗啊，装修啦，咁又将佢捣乱啦。 嗯，俾人破坏咗啦。 嗰啲都系平民嚟嘅啫。咁你装修佢一次，佢真係都冇钱㗎喇。咁真係有钱再装修好嘅喇，即係自己攞嚟装修。咁唯一就係我参加咗呢个黄色经济圈，咁我就唔会俾人装修。 嗯。 咁我嘅生意先可以继续落去。 嗯。 咁所以个圈咪越嚟越大囉。 即係你嘅意思係呢个黄色经济圈呢，某程度上係一个躲避受到人破坏嘅一个咁嘅方法，係咪呀？ 系。 嗯， 如果唔系个圈唔会越嚟越大。 即系有啲朋友系唔系真心即系嗰只颜色嘅，只不过系唔想再俾人装修啦。用小姐你嗰个讲法咧，所以咧就变得越大。意思系咁系咪啊？ 大部分都系中立嘅人，成日都话诶，仲有大部分中立嘅人都唔会出声，系咪？即系正如去选区议会一样，系咪？ 嗯，但系区议会唔好意思，可能我哋拉远咗少少，因为啱你都提区议会咧。但系区议会真系冇所谓寻觅的大多数噶咯噃，个结果出咗嚟噶咯。冯小姐仲讲翻寻觅的大多数系咪有少少过时咗？ 其实寻觅的大多数仍然系有嘅，点会冇咧？七百几万人，系咪？ 嗯， 你睇一睇个数字都睇得到噶啦。 嗯，吓，所以因此你觉得呢、這个黄色经济圈系咪一个？即系唔能够持续嘅嘢咧。 你参加咗黄色经济圈，而黄色经济圈可以蓬勃嘅原因就系、是，嗱，你都知道而家咧，咁长期咁样逢假期啦，星期六日都系搞事嘅。咁、我哋始终市民都要去出街活动下噶。咁、咪唯一就系我哋呢个黄色嘅经济圈里面活动，佢就唔会搞嘢啦。 咁、 你跳出呢个黄色经济圈咧，嗱，比如好似去南铺咁，你哋都睇到啦，圣诞节啦。坐喺度食嘢，跟住成班戴住口罩嘅喺出边，不断用粗口系咁话你食乜嘢啊乜乜乜乜，快啲食完啦，走啦你哋咁样。其实你觉得呢啲咁嘅行为， 嗯， 你真系大部分人可以接纳 嘅。咁冯小姐或者你嘅个人嘅消费嘅行为有冇因此而改变咧？既然你打得上嚟，都倾下啦。 有啊，我 点改变 啊？我唔出去食嘢噶啦，我自己喺屋企煮嘢食咯。 嗯，明白。 因为我系属于嗰啲，我见到都会即系不平噶，我会真系企起身会话佢噶。我又唔想我一人都敌唔到佢咁多个噶。 嗯， 系咪啊？ 明白。明白，咁所以你就索性留喺屋企啦。多谢晒你啊， 冯 小姐嘅睇法。跟住阿张先生，张生你好。 啊，你好啊，主持 张生你好。 是啊，我想讲下黄色经济圈嗰、那个， 系，请讲。 咁即系我主要系想讲话即系我觉得穷一个双穷势力之下咧，啲人系互相帮助，人又好啦，国家又好，民族都好咧，系好正常一件事。即系喺情感上咧，我觉得如果讲翻话香港嘅而家所谓嘅黄色嗰边嘅群众咧， 系 情感上好接受唔到去一啲同佢政见唔相同嘅地方度消费，因为佢都忍受唔到对方。是不認同的政見，甚至乎是鄙視他們，或者說一些言語去、即是令他們難受這樣。我都想說一些例子，其實 好、 即是某程度上我覺得是都可能受到現在的社會或這個世界的演變、影響了，所以人們才有這樣的想法 想出來。例如國家的例子，譬如早幾年有中國限韓令，又或者這兩年都有日本和韓國中間他有互相有個抵制咁樣啦，所以我冇知道個詳情。咁但喺國與國中間，佢只要係唔符合自己利益嘅，各個國家個民族都係會有一個，其實可能都係中國經濟圈咁嘅嘢出嚟㗎，日本經濟圈咁啦。咁而喺政府嘅取態方面咧，都係加深咗呢個黃色經濟圈嗰個成立咯。即係我自己個啟發就係、譬如好似區議會之後，特首行出嚟就佢同建制派嗰邊係會道歉咁嘅。咁其實，我覺得是不是咁啱，因為咁佢係會加深咗個，因為佢畫咗條線，等於佢點解要同佢道歉，因為佢覺得係自己人啊嘛。 明白。咁所以啊，張先生，其實你覺得因為唔同嘅政見而選擇幫襯唔同嘅一啲嘅店鋪，又或者係相同政見嘅人士，即係組成一個經濟上嘅聯盟，都係一個自然嘅事，係咪啊？ 即係好自然嘅事嚟，甚至乎我覺得如果再演變落去咧，可能佢會更加啲人係會更加所謂忠心咁，好似一個宗教咁咯，即係好似天主教、基督教，如果以我理解冇錯係，佢哋有十一奉獻咁噶嘛。如果再演變落去，甚至乎我覺得嘅我哋嘅人咧，係可能會變成咁嘅。趋势都唔奇 嘅，明白，多谢晒 张 先 生。 不过陈家乐，其实我哋成日讲黄色经济圈咧，又话即系譬如加入呢个黄色经济圈咧，可能对你嘅生意有帮助啊等等。有啲店铺又话咧，约束旗下嘅店员嘅表态啊，即系费事俾人标榜成为蓝店啊或者其他。但系事实上，香港咁多唔同嘅店铺，嗱老实讲啊，你行去啲旺区。茶餐廳都好多間啦，咁係咪真係每一間都有標榜自己係黃同藍呢？其實又唔係喎， 好多中立嘅噃。 係啊，你諗翻清楚，就算係譬如你藥房啊也好嗰啲，即係小藥房嗰啲， 都唔係真係咁多去標榜自己嘅政見，其實佢哋都喺度做緊生意。 不過唔緊要啦，我哋即係既然係開放呢一個嘅渠道，大家表達意見咧。剛才馮小姐、張先生都有自己嘅睇法，覺得係即係冇乜所謂。不過諗我所指嘅因咧，係講嘅政治嘅矛盾。即系冯小姐讲个因咧，就系觉得啊，唔好啦，即系变黄咧就保住生意，唔好俾人搞装修，或者我哋唔出街消费咧，就因为怕俾人闹。佢嘅因同我嘅因咧系讲紧两回事嚟咁，所以佢话好认同我嘅讲法，我唔系好明白佢认同我边一部分嘅讲法啦。咁但系无论如何咧，即使你系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啊。假設係真係存在嘅話，我相信今時今日香港市面上一定揾到即係可以選擇到嘅店鋪去消費啦，或者係餐飲業嘅地方去到同屋企人食餐飯，我就唔覺得即係需要去到一個即係咁樣嘅講法。系咪？咁呢个讲法咧，正正只不过系呼应紧咧邱腾华嘅讲法啫。嗱，复活唔到啦，睇下啲人惊成咁啦，咁诸如此类。即系到最后咧，如果大家真系想个即系市面好，或者系想你支持嘅政府咧，系可以帮到你去解决你嗰个问题啊，唔敢出街食饭嗰个问题咧，最好嘅方法咧，我谂依然都系同政府讲一声。你支持呢个政府噶嘛？咪同呢个政府讲点解会搞成咁咯？好好反省啦，可唔可以由你行先一步咧？你政府嚟噶嘛？系咪？即系你政府有公权力噶嘛？你有政策噶嘛？有啲嘢你要检讨，你要改善，你要改变咯，系咪？咁如果你乜都唔做嘅，我相信呢个问题系唔会得到解决。最坏嘅一个情况咧，陈婉平就系有啲建制派议员开始割席，俾人煽咗啊嗰啲咁咧，接受访问，即系连结嗰啲访问嘅时候，睇报纸都知道，行政会议嘅成员走出嚟话我俾政府煽咗，呢个区议会咧都系俾政府煽低咗咁。嗱呢啲就见到即系时穷节乃现。既然大家好嚟即係好日子嘅時候，大家即係成為一個所謂政治嘅陣營，一個光譜嘅咁重要嘅一員，而家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咧，就大家就即係叫做有難當前各自飛啦，或者揾藉口啦，行開咗啦咁。咁呢個唔係一個負責任嘅做法咯。黃色經濟圈咧，正正就係所謂公民自救嘅一種嘅表達方式嚟嘅。你問我，無論店鋪佢願意由中立變成淺黃，或者由淺黃變成深黃，咩都好，呢、這個其實都係一種嘅即係用政治嘅方式配合經濟嘅行為咧，係話俾香港市民知道，我哋喺呢一個咁艱難嘅情況底下，仲點樣可以即係確立自己嘅即係公民嘅身份啊，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如此類推。咁所以剛才張生講嘅，可能有啲叫做民族感情啊，即係嗰種感情，嗰種嘅感覺嚟嘅啫。我都唔用民族呢個字先啦。嗰種感覺咧，其實係真真正正、實實在在咧，係需要存在喺個社會裏邊。 同埋一個人咧消費咧，佢有好多嘅唔同嘅原因會影響佢消費行為嘅，即係佢個政治理念係一樣嘢啦。佢支唔支持你嗰間店鋪嘅理念唔一定係政治啊嚇，即係其他嘅理念咧，亦都係另一樣嘢啦。咁啊，貨品嘅價錢啊、質素啊、選擇啊，其實全部都係好多樣嘢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而家去討論黃色經濟圈係唔係會達到某啲嘅咁樣嘅情況啊，甚至佢係咪可以真係促進到一個？政治目的的传播呢，可能或者要等再长一点时间呢，等不同的经济学家或者其他人呢作出详细的研究了。不如休息一阵啦，转头回来呢，我们跟大家讲一讲屯门元朗天水围的交通问题。因为在早前呢，当港铁的服务受到影响的时候呢，这个屯门元朗天水围的街坊啊，翻工啦，出嚟市區街坊翻工咧，又真係遭遇到唔少嘅問題。咁因此咧，有一啲嘅後任區議員就建議，係咪可以加強翻嗰一區嘅巴士嘅服務咧？咁同埋起碼就係有一啲嘅專線啊，去到醫院啦，咁等嗰度嘅居民能夠接受到更加多嘅社會服務。1-7-2-3-1，唔知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嚇，住喺屯門元朗天水圍嘅，除咗交通費貴之外，是不是都应该多些选择呢？打来1-7-2-3-1跟我们谈谈。 第13届香港书奖现在已经开始接受提名了。 今年我们设有儿童少年动物组和文学及非文学组，由现在去到明年1月19日，大家可以提名你们的心水书籍。 提名的作品需要是2019年首次出版的中文书籍，当中亦包括翻译书籍。 公众现在可以登上 rthk.hk/13thbookprize 进行网上提名， 获提名的作品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第13届香港书奖的年度得奖书籍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King Kong。 咦，把声好熟。 King Kong， 最佳拍档啊！ 唔系啊，俾啲 tips 大家啦，佢喺 O 记入面做叶辉嘅。佢喺铁探入面做何力强嘅咧？ 何力强？ 哦， 我名叫 King Kong。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林敬江， 手下留情。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陳家洛政府咧一路就用一個鐵路優先嘅策略啦，而發展一啲新市鎮或者新地區嘅時候咧，佢哋通常都會要處理咧嗰個鐵路網嘅問題，因為個承載力咧係最大啊嘛。咁所以亦都係屯門、元朗、天水圍咧，亦都好大程度上係靠後尾即係開咗西鐵之後咧，亦都係靠西鐵嘅。咁之前再早嘅時候，譬如喺屯門同埋元朗區自己區內行走咧，就靠輕鐵居多啦。 冇錯。 咁但係實在咧，譬如當佢一開咗西鐵之後咧，佢通常就係巴士線咧就會削減嘅。 要減㗎啦，因為嗰個載客量嘅問題啊嘛。經過一啲嘅調查或者經過一啲嘅即係商業考慮咧，咁好多區議員咧都會起嚟反對㗎啦。即係你原本有嘅一條巴士線出市區嘅，你就會即係斷咗佢，因為要即係用個講法就係要逼啲人坐鐵路啦，用鐵路系統啦，又或者喺鐵路系統完善。嘅站远少少嘅一啲嘅社区咧，就由呢啲嘅即系用巴士，就将一啲嗰啲不同小社区嘅市民咧，就送去呢啲嘅大嘅即系地铁站或者系西铁站嗰度咧，就用翻呢一个嘅集体运输系统咧，系出翻市区。咁但系问题就系始终咧，对某一啲嘅即系社区嚟讲咧，系构成好多不便。又或者他们认为在一个社区里面呢有不同的需要，譬如去医院，我不需要每次都要用这个铁路系统，或者我用一个轻铁的系统，可不可以有些方便一些便捷一些的方法，点对点的服务，是可以令到一个可能是正在人口高龄化的社区里面呢觉得有这个需要，就不用要找一个方法，搭的士又好，兜个圈又好，或者自己揸车都好。我相信这些就是正正是新一届的区议会里面的成员呢，就是积压了的问题呢，就要开始去处理。 同埋咧，如果我哋睇翻實際嘅數字數據啊，如果根據今年五月咧政府向立法會嘅交代咧，西鐵嘅最繁忙路段啊，即係錦上路站去到荃灣西站之間嘅路段咧，2015年嘅載客量咧係104%嘅，其後咧佢哋就加咗個車卡啦，由7卡加到8卡啦，係啦，略為有所回落嘅，不過去到2018年咧又翻去咧。101%， 即係其實都係超載 嘅。咁事實上個城市規劃嗰個發展咧，你會見到其實你睇立法會嗰啲選民嗰啲人數就知嘅啦。即係港島區係越嚟越少人住，相對嚟講，咁相對嚟講啲人去咗邊咧，或者新嘅新增人口喺邊度出現嘅咧，就係新界東同埋新界西，特別係新界西。 好，電話旁邊請嚟後任嘅屯門區議員潘志健啊，潘志健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潘志健。 嗱、你哋咧系60个嘅后任区议员咧，就有一个建议啦，就希望政府咧能够去探即系处理咧屯门元朗天水围嘅交通规划问题，特别就系要加一啲咧特别嘅路线，譬如医院线啦，亦都要考虑咧区内嘅分段收费同埋修改咧现有嘅巴士路线。這個、呢个咧同政府嘅铁路优先同埋集体运输系统嘅策略咧，完全系相反嘅、哦。 是啊，但我哋就留意到咧，即系过去政府咁多年嚟一直都同我哋讲要铁路优先，系用翻佢而家可能西铁啊或者各个嘅铁路系统去贯穿翻成香港嘅交通啊嘛。咁但系我哋即系讲紧呢个区内嘅交通，其实我哋真系唔系净讲屯门啦，即系同埋讲紧成个元朗天水围，我哋俗称呢个大西北嘅地区咧。我哋呢个情况同出边市区一个最大嘅唔同，就系出边市区除咗有地鐵之外，我哋成個大西北嘅交通咧係好依賴輕鐵嘅，其實，即係喺1988年輕鐵通車之後，其實當時已經即刻係取消咗唔少講緊喺區內各個行走緊嘅巴士路線都取消咗。咁但係我哋見到就係其實佢呢個規劃講緊係30几年前嘅規劃啦。咁去到而家就其實成個天水圍、成個元朗、成個屯門都多咗好多嘅人口，好多新嘅屋村係相繼落成。但係佢成個輕鐵嘅嗰個嘅負荷已經係一個超出咗，遠遠係超出個負荷。 即係每到繁忙時間，即係大家翻工放學嘅時候，其實係要逼會爆曬噶嘛。 或者等幾班車先上到車啦，係咪？嗯， 係啦，要等好耐先上到車。咁同埋再最緊要嗰樣嘢就係我哋見到早幾個月，即係呢個社會運動影響之下，港鐵一話封鐵，一話封站。其實而家佢每個月21號都封元朗站啦，係咪先？咁其實呢個情況之下，成個大西北居民根本冇車搭。咁你就會見到港鐵嘅壟斷係令到我哋成個大西北嘅嗰個交通選擇好少，影響到佢哋嘅生活，所以我哋先至提出呢個咁樣嘅建議。 但係政府亦都可能要處理嗰個問題嘅，就係、是、譬如如果你講出嚟市區啦，而家好多時都係靠屯門公路啦，咁當然都有其他幹線咧係行咗啦，不過。嗰、那個塞車嘅問題咧，可能或者個路面嘅承載力咧，亦都係另一個考慮。可能亦都依個係令到政府要多啲依靠鐵路運輸系統，要減輕咧路面個承載力問題噃。 嗱，呢個咧因為佢講對外交通嗰度，其實當然我哋好長遠嚟講，即係可能我哋喺中短期嚟講，我哋都仲係要依靠即係而家所謂嘅充電鐵路啦。 嗯。 咁但係如果講到對外交通呢一樣嘢，我哋見到其實兩次合併咗之後。我哋對於即係嗰個鐵路嘅嗰個選擇係更加少咗， 嗯， 因為港鐵獨大咗之後，其實對於港鐵嗰個服務嘅質素，以至去到唔同嘅問題，其實我哋作為一般市民，我哋選擇少咗，對佢哋嘅壓都係細咗， 嗯， 咁所以我哋係即係作為我哋作為一個地區嘅一個代議士啦，咁我哋見到我哋好多嘅市民對於港鐵嘅呢個獨大一個嘅壟斷，無論係講緊對外嘅交通，或者係我哋講緊完全偏大西北區內嘅交通。嘅路線一個壟斷，所以我哋希望係能夠喺唔同嘅方向，令到我哋市民有多啲嘅選擇，去令到港鐵有一個更加大嘅壓力。一嚟佢做好啲，二嚟令到我哋嘅市民都有多啲選擇。 嗯，嗱，而家眾嘅元朗同埋屯門嘅後任嘅區議員咧，就組成一個聯盟啦，就向政府發出一啲嘅訴求啦，係咪？ 嗯。 咁你哋傾嘅時候咧，有冇啲嘅時間表或者嘅做嘢嘅一個次序？因為你有幾個訴求一齊啦，擺曬出嚟。 嗯。 咁我相信咧，大家都會可能回應翻各區嘅民情啦，或者大家向爭取開嘅一啲嘅路線又開翻啊，或者去醫院嘅方便一啲嘅方法啊等等。 嗯。 你會唔會有一個嘅排序，有冇一個時序？因為咧，如果唔係嘅話咧，我擔心係咩咧？政府做嘢都有一套嘅，就哇咁多問題啊！咁我哋真係要從長計議啦。咁你從長計議就四年就過去噶咯噃。咁你會用咩方法去爭取啊？ 其實我哋初步有一個嘅諗法就係咧，我哋都當然係想即係先易後難啦，即係逐步逐步咁去做。咁第一樣嘢即係我覺得即係最相對應該政府最容易會接受嘅一樣嘢就係所謂嘅醫院事，因為我哋見到屯門醫院去到天水圍新嘅天水醫院，去到元朗博愛醫院，咁多路即係唔同嘅醫院，其實同埋我哋全面天國大嘅住宅區嘅嗰個連接係好弱嘅。咁我哋希望咁即係政府啊，而家又講到話要惠及民生，又話要照顧老人家各樣各樣咁嘅時候，咁樣你用醫院線我哋作為一個起點。 嗯， 即係除咗喺港鐵輕鐵之外，你用呢啲嘅巴士去令到我哋。大西北嘅街坊去来回医院系容易一啲先， 系 做咗呢一样嘢啦。咁跟住下一步，我哋就可能会系喺现有嘅其他路线嗰度，希望会唔会有一啲相对修改嘅做法咧？例如分段收费，例如而家有一啲已经系喺例如53呢条路线啦，喺荃湾要疯狂熬好多个站，慢慢熬到去元朗嘅。咁可能呢啲现有嘅路线，可能加一啲分段收费嘅做法啦，即系例如我唔使喺荃湾搭去元朗，例如我屯门南搭到去屯门北。可以俾我用一個便宜嘅費用去搭到，其實而家技術上係完全係冇問題嘅，打通機去做啫嘛。咁呢樣嘢其實佢理應佢反對嘅藉口其實就唔應該會有太多啦。咁逐步逐步去做嘅時候，見到大家係有需求啦，除咗港鐵之外有需求嘅時候，就希望最終真係可以開到一啲更加多嘅，例如區內嘅小巴循環路線啦，例如來往元朗天山區嘅巴士路線各樣，所以逐步逐步去做咯。 嗯，明白。好，唔该晒你啊，潘志健，系后任嘅屯门区议员。不过啊，又系咁嘅，其实屯门区内咧，红 van 都唔系好多嘅啫。 系噶， 吓喺市区就比较多啲，即系可能系行走即系唔同嘅区域。咁但系屯门入边又真系冇乜 嘅， 原来。 咁所以有即系、就是、有新任嘅一个区议会嘅所谓变天之后咧，我真系好高期望嘅，老老实实。我谂市民都会咁样谂，即系会唔会即系区区有睇头咧？咁就上个礼拜，我记得我同你倾呢、那个即系屯门公园里边嗰个噪音嘅情况，或者一啲叫做卖艺嘅情况。咁今次亦都有啲嘅新闻就系讲紧交通嘅情况，咁亦都配合即系大家对区议会嗰个期望，点样做好一个社区为本嘅规划咧？ 咁如果做得好呢、這個社區為本嘅規劃，正正其實可以修正，唔係話完全改變，但係修正翻咧，即係過去喺城市規劃當中，大家就係掛住即係鐵路為本，但就唔記得咗啲人咧，唔係以人為本嘅一個規劃方式。 嗱，陳家樂咧暫時擔任我哋嘅常任評論員咧，就到今日為止，不過以後可能係不定期地會聽到佢。2020年嘅願望，好快你講啦。 2020年嘅願望，希望香港真係有公義嘅前提底下可以逐步復和，但係冇可能只係得維穩抗暴，必須要有一個公義獨立調查委員會，就係我期望。 多謝陳。